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有线宽频宣布收到国际奥运因素知，咁就播放奥运情况已经成功为亚视解决广东落地权嘅问题。亚视就话正了解事件，但重申谈判已经终止，暂时未同有线达成共识，仲有唔少嘅不明朗因素。又指广东落地权只系其中一个问题。无线电视就话已经直接向国际奥委会争取播映权。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就话，曾经同国际奥委会通过电话转达社会关注转播权嘅问题，希望尽快解决。奥委会回应话，香港市民一定可以免费收睇赛事嘅转播。伦敦奥运将会今个月嘅27号开幕，有线以超过1亿2千万投得独家嘅转播权，但条款同社包括最少将200小时直播拨俾免费电视台。行政会议召集人兼评基会主席林焕光，寻晚聆听评基会委员意见之后，会今日下昼交代系咪留任行会召集人一职。林焕光话，委员对佢兼任行会召集人嘅意见正反两面都有，部分委员认为佢兼任行会嘅召集人角色冲突可能性较低，只不过公众可能有呢一种嘅观感。林焕光认为委员呢一个睇法同佢嘅睇法相近，咁佢强调行会召集人同行政长官冇从属嘅关系，非官守成员只系提供意见协助特首作出决策。有委员就话，会上只系有两名嘅委员反对林焕光兼任行会召集人。美股连跌四个交易日，晶片制造商应用材料同埋 AMD 调低收入同盈利预测，拖累科技股受压，亦都不利股市嘅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53点，跌8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2点，跌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41点，跌10点。而欧洲股市就全线上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几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拥有专业培育证书超过10年经验，照顾妈妈产前产后食疗护理，初生婴儿起居饮食，尽情享受家庭生活。金牌培育员林姑娘，电话98625021。 夏日合家乐满分，优质生活博览由7月20到22号，一连3日喺亚洲博览馆举行，博览内容包罗万有，啱晒一家大细同老友。留意7月11同12号上昼10点到下昼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怡同大家详细介绍优质生活博览。大家真风苏知，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总览世界资讯。共享环球智慧，国际速递。 经济学人指出外汇的错觉。任志刚早前公开发表一份学术报告，认为香港的货币有必要与美金脱欧，引起各界关注之外，连经济学人都因此而写了一篇关于外汇的文章。任志刚的文章提到，很多人都会用汇价的高低去衡量哪一种货币值钱啲。例如当人民币1蚊可以兑到超过1蚊的港币，人民币就好啲。欧元比美金好，英镑比欧元好，想法如此类推。经济学人指出，这个想法未必啱嘅， 因为全世界最高兑换价的货币是科威特币，足足要 3.58 美金才换到1蚊的科威特币。世上最重要的货币美金只是排第11位啫。所以兑换率的高低不是反映货币的优劣的。 国际速递信息全面睇。王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新班子宣誓就职不过十日，但是丑闻已经接二连三。问责官员一个接一个，骨牌效应睇嚟似乎无一幸免了。风雨危舟，未来五年香港社会要和谐稳定似乎是痴心妄想了。马英九成功连任台湾总统，他的情况不好得过梁振英几多。台湾行政院秘书长林益世啱啱爆出贪污丑闻，金额之大，揭发后的狼狈举措都令台湾人目瞪口呆，群众的怒火直指马英九。贪污的不是马英九，为什么台湾人迁怒于他呢？林益世是台湾行政院第二号人物，大家没有迁怒他上司行政院院长陈聪，因为他是马英九一手提拔的外长，背后动机是党内用来对衡小马对手王金平的作用。马英九用人不当，民众狂怒，因为总统执政四年毫无建树，大家仍然支持他连任，只不过就是马政府还有清廉两字的神主牌。如今神主牌都打烂了，台湾人对马英九还可以有什么期望呢？当年陈水扁全家贪渎，台湾人组成百万红军围堵总统府，要求阿扁下台，声震云霄。当时陈水扁的民意支持度是 22%， 今日马英九最新民调支持度只有 15%， 是台湾历史上面支持度最低的总统。曾几何时，马英九是台湾的希望，刚正不阿，一清如水，今日落得这样的局面，就因为用人不当。台湾贪官无论过去定今日何止千百，为什么一个林益世就令马英九的政治资产一铺清袋呢？只因为用人的背后私心和几十年的言行不一致，要对付王金平先重用林益世，今日引火自焚，皆因天机化忌，聪明误我了。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直播室有阿 Q 仔啦，有大班啦。 啊，林毓华琴日做呢个 十级自由风， 过唔过瘾啊？ 过唔过瘾？啊 ，OK 啦，我哋傍晚都原来好多听众好乐意参加讨论。啊，咁我哋又同阿冯检基啊倾过啦，咁啊又同阿谢伟俊啦，咁啊倾下究竟林焕光会唔会咧系辞职？咁佢寻日咧见过晒啲评基会嗰啲委员咧，似乎个主流意见 系咪男人嚟？ 冇所谓，扭扭零零真系。 喂，照计即系讲真。 喂，谢伟俊啊，持咩意见咧？我想听下。 佢系认为冇需要嘅，佢认为冇冲突嘅，认为 建制派嘅意见咯。 呢啲已经统一咗啦，你睇下大公报社论啊，即系呢个文汇报啲评论，全部都系咁噶啦，已经统一咗啦。 系啊，今日哇，大公报几或者文汇报几多篇都系 过呢个港澳版嘅人嘅， 佢否认 嘅。 琴日基哥就话咧，佢系去一个系内地一个妇联嘅聚会，咁系分享评基会嗰个工作嘅，咁啊系亦都系评基会嘅委员会系有吓，佢、事前系亦都批准咗呢个活动噶。 咪冇人话去北京、特登去北京噶，不过去到北京顺便， 系梗系咯，咪顺便 好似 当年 李柱明喺度走廊嗰度撞到克林顿咁啫嘛，你唔俾佢食北京甜鸭嗰阵时撞到。 我认为佢都系咧喺可能喺北京咧，俾啲妇联嘅系啲好美丽嘅女性咧，可能灌咗埋汤嚟啊。 呢个东亚报写得好清楚啊，就讲明系呢个中国呢个港澳工作小组一个副组长啊。 喂，大佬啊， 即系讲得好清楚。 妇联嗰度好多人嘅，好多身份噶嘛，啲人啊， 有政协，有干部。啊！有人大，乜嘢都有噶嘛，所以佢点可以斩钉截铁？嗱，佢又好似梁振英咁咯，佢话冇见过咩？ 唔系，你要问清楚先。佢话冇见过乜嘢 啊？ 佢可能冇见过老板 啦。领导先， 佢冇话冇见过吓。 领导可能冇见过，唔使使乜领导啫，派一个 领导唔系。喂，领导就胡锦涛咩？领导好多噶，部长都系领导，香港啲部长都系领导嚟噶，都系香港领导嚟。 港澳小组嘅领导就应该习近平。 唔系嗰啲领导，唔需要咁大。咩叫领导啫？领导即系等于香港话。 大部分记者问嘅意思咯，都系有冇见过港澳办嘅代表。 系港澳办或者港澳边个小组？ 佢有权讲话我冇见过港澳办。又冇见过港澳小组嘅人， 系 咁如果再问，咁你有冇见过中央嘅领导？领导意思唔系胡锦涛啊，唔好咁大上头， 即 系领导咧。 国务院顶， 等于香港嘅所谓 director grade 啊，香港 首长级啊， 首长级都系叫领导啊嘛。如果用大陆嘅语言就 香港都系， 呢个特区嘅领导。 即系如果我顺手去到社福利处咁求其一个高啲嗰啲，即系医药佢都觉得系见到官噶啦。 唔系我叫见领导都得噶。你真系社署，真系运输署，我唔同你讲，我要见领导啊！乜领导就 咁、是、个意思，可能就系只系嗰个办公室嘅主管都系啦。 即系讲唔同咯，唔系问题就系、是、嗱，讲翻林焕光呢单嘢咧，其实而家好多人咧就揾啲歪理出嚟驳嘅。 嗯， 第一就话喺行会度咧，其实大家集中睇行会嘅职位，就认为行会咧。阿林焕光由佢系冇利益冲突嘅，因为佢可以避席，可以申报利益嗱，呢啲全部就系用呢个理由嘅啫。 嗯， 啊，第二样嘢咧，就林焕光咧，嗱，如果既然你话诉诸群众，你话要咨询啊呢、這个评基会嘅委员嘅意见，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 系 反对嘅。 嗯， 因为你自己冇开声。 嗯。 你开得声意思即系话你要攞共识， 同埋佢系有倾过话，有讲过话系同嗰啲相关嗰啲系融和嘅团体咧，都系要倾谈嘅。咁当然有啲个别嘅团体出嚟都话，冇所谓吓。咁但系我咧，寻日阿卡文有个意见好好嘅，就是、今日呢件事已经变到咁嘅状态咧，就系、是、林焕光系两个位都唔应该做， 唔系佢系有少少两面不是人啦。因为点解咧？ 唔好你讲先， 系咪？即系我意思话，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咧？即系如果佢好似而家最新嘅讲法，就觉得系冇冲突嘅，即系你嘅谂法系不嬲系咁的话咧，咁根本呢个问题应该唔会出现嘅，你明唔明？一早第一次人哋问你嗰阵时候，你 即系 话 呢条友啦，嗱，咪又从呢个角度去分析啦。嗱，第一呢条友冇主见， 系啊。 当你要去一个大人物嚟噶，嗱喺香港叫大人物噶。一定系噶，啊，即系你唔认还需认啊，即系娇仔虽然我哋对呢人不屑啊，或者对特区 唔系你根据嗰、那个礼仪去排第六， 唔系根据啲嘢，佢始终系一个大人物嚟噶，啊，即系由始至终系一个大人物嚟，即系我哋可能不屑啊，即系佢曾经做 不屑嘅咁， 我系不屑啦，我认噶，我对啲人系不屑噶， 不屑， 不知所谓嘅人， 就今次嘅表现嚟讲，好多人都对佢不屑， 你咪睇到啲人系不屑噶嘛，我唔系我从来对啲人不屑噶，啊呢啲人咧做 AO 啊。港大毕业出嚟做 AO，跟住就平步青云啊，就拍呢个英国佬马屁。嗱，你喺英国管治嘅年代，港英年代，如果你唔拍英国佬嘅马屁咧，你永远上唔到位嘅， 升唔到级噶啦，冇得升。 唔使谂啊，谂啊，靠拍马屁，一定系仲要拍翻鬼佬马屁。啊，你话有少少民族意识嘅人咧，都做唔长噶啦啲工，因为当年嘅英国佬统治香港咧。殖民地点解当年我哋反殖嘅原因就系话英国咧高高在上嘅，睇你啲中国人系睇唔上眼嘅，你要阿谀奉承，你要扮呢个高等华人，你要英文讲得正，英文写文章咧要文法啱啊，喂，咁样先可以上到位嘅，所以我从来不屑呢啲港英嘅殖民地狗官嘅，好嘅，我系不屑，我承认嘅，我不屑， 即系反殖 啊。我由头到尾都系咁嘛，我唔会离开香港嘅当年。哦、喂，一个牛仔鬼啊， 系 喺祖家一个警察啊，沙展啊，嚟到香港可以做警司嘅。 嗯、 o、okay? K 啊，一个咧 水鬼精神 我咧，一个我哋喺机场做，一个喺牌都冇嘅，喺英国空军啱退役，一个咁嘅 mechanic 啊，牌都冇噶，冇牌噶，走嚟香港即刻做工程师。喂，我哋见得多呢啲嘢，喂，所以我哋点解要走啫？我当年我自己点解走？我就顶你唔顺啊嘛！我曾经去鬼佬地方， 系 啊，同你斗过， 嗯、 我就好过你咧。喺因为你系白皮肤，啊，你系白皮猪，你走嚟香港咧、嗯、就高人一等。嗱，所以我点解不屑呢啲咁嘅狗官咧？啊，殖民地狗官啊！ 外国组织一样喎。 我而家讲紧啲殖民地狗官啊， 六四人暴动个口号都系要打到啲白肥猪。 嗱，呢个问题就唔好用暴力，即系我哋 唔系打都唔一定系暴力嘅。 我当年 意思上都系反殖噶啦，其实都系。 我离开香港嗰阵时候，我上司话要劝我留低、啊，系做咩啊？ 批薯仔。 嗱，不如我哋俾啲機會你啦，嗱，送你去受訓啦，咁嗱，你中意去英國得，澳洲又得，咁使乜移民啫？咁你如果想出國啫，咁我話唔係， 你係想要個護照？ 我唔係，我話我就要去到你嗰地方同你係同你鬥， 專業上同佢攣過， 因為佢唔會你唔會白皮豬去到。白皮豬的地方全部都白皮豬的嘛，冇高人一等的嘛， 不會，因為加拿大移民國家來的嘛，什麼種族 都 有，你千萬不要美化這件事，肯定有，喂，我情願給你歧視，我都跟你鬥，起碼那個起點大家一樣，你不會說因為我是白皮膚，我來到香港，因為這個是殖民地，因為我是英國人，喂，我是高人一等，所以我看不起這些人，有頭都沒看不起，你看著他平步青雲啊，做呢、這个啊，呢、這个呢、這个特，即系当年、啊、 特首版主任最高， 唔系啊， 哦，当年 系 政务官啊， 政 佢仲系，佢系做， 佢系咩做司噶，即系而家部长啦， 佢嗰时候做过呢个系叫全聚啊嘛，嗰个 教育及人力统筹司定乜鬼嘢啦，总之喺英国佬嘅 统 治 之下，而家局长级啦， 呢度有不知所谓、啊。阿芝阿座，喂，人哋梁振英，我顶，喂，我系梁振英，我而家好顶唔顺噶。喂，我揾你，俾一个最高嘅位置你，喂，光宗耀祖嘅。你谂下行政会议之前嘅召集人啦，即系而家有个叫梁振英啊，做咗特首啦，我哋都批佢噶啦。但再之前，你谂下嗰啲咩人咧？嗰啲全部高等华人，李鹏飞、邓连如，邓连如直情啊，话系英国人添，英国人过英国人啊。就中事员、再讲落去嗰啲系咩人呢喂，俾你嗰个咁嘅鹌鹑做啊，你应承咗噶嘛？喂，佢亦都喺呢个节目就坐喺呢个位度话、梁振英冇逼过佢噶嘛，佢一不求官，啊二不乜乜三不乜乜， 即系一个荣誉嚟嘅，其实即系咁讲啊。 喂，我叫你做益你，你又唔系我啲友，你又唔系凉粉，乜都唔系，我凉粉入边个争崩头，我都唔俾佢做，我睇中你。呢、這个咁嘅粉肠叫你做，喂你应承咗喎，佢应承咗之后有几个鹌鹑走出嚟重新包庇话反对你啊，我又唔做啦，我又要考虑辞职啦，跟住我诉诸民意啦，啊跟住咧去北京跑咗个圈，但系广告翻嚟再讲啊，点解个个咧要聚焦话俾呢个咁啊，俾个 blessing 我，等领导叫我做我咪做咯，咪就咁简单呢、這个咁嘅人。人而無信， 唔係啊！咪就係我話呢樣做得好核突咯，即係 仲有一樣 嘢， 所有人咧 評價好高， 所有人都轉移咗視線嘅，個個睇住行政會。 嗯 啊，我哋一陣咧廣告翻嚟再講啊，點解個個咧要聚焦話俾呢個咁嘅粉腸聽？你就根本就唔應該做呢行政會嘅召集人。不過而家已經唔係噶啦，而家我講嘅係佢根本就唔應該做評議會。 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旅游意外预报，行程第二朝将有花盆从天而降，请戴好安全帽。回程日将出现世纪大塞车，请携带睡袋，早一晚去机场，确保顺利回港。 可惜在现实中，没人会提醒你意外几时会发生，所以每次出门我们都应该买旅游保险保障自己，还要看清楚保障范围是否符合需要。旅游保险旁身，出门更加放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班我支持你的。 我这家朝头早真的挺不住，一定要听听你们。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好多谢啊，大班呢给我们有一个平台。 支持我们得买多心机帮我排得了。 大班陈经汉林毓华开了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全线商高机，以超低价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 4 8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嗱， 九九零零啦，我点解要咁兴呢条友咧？嗱，你自己话要辞职，你咪辞咯。跟住喺度斩钉截铁话，如果两者取其一，我一定咧就舍行会而取呢个平机会。咁梗系啦，平机会 D 八位，1,300多万，喂，冇网管，中意闹下政府，佢个民望点解咧？啊咁高呢，同阿林郑月娥呢个吹水我冇分别㗎，欺世盗名，就因为佢做咗呢个平机会主席之后呢，喂，出嚟闹政府啊，喂，仲威过黄永平㗎，佢有个职位㗎，唔系佢闹啊，乜嘢都管啊，好多嘢唔关平机会事，佢都讲埋一份㗎，讲房屋政策啊，讲呢样讲嗰样，喂，几威威啊，一 超 级 政 务 司啊，民间超级政务司 啊，咁样变咗呢，就呃咗个名返嚟呢，啊，跟住而家梁振英请你做呢个政务司，即系做呢、這个啊行会嘅召集人，你一口应承，应承完出嚟咧就啊之下咗啲人咧叫冇义气，啊，仲有一样嘢，平机会点解要辞咧？嗱，好多人就话系啊，喺行会里边咧，啊又可以豁免，又可以申请豁免啦，又可以避职啦，又可以利益冲突 申报， 大佬你做班长噶，即系等于一样嘢，呢个班长不停咧都要避职嘅。第二样嘢咧，好多人以为嗱，又有啲左部啊，嗰啲走出嚟而家死撑佢，其实就保阿梁振英嘅、嗯。其实你估而家撑佢， 我知，即系佢今日好兴啊，即系 佢令阿梁振英尴尬啊嘛。 因为唔想个特区政府一开波就即刻有个即系所谓国 民啦， 系辞职咁啊，即系成个政 危机咯。令到梁振英非常尴尬，同埋引出管治危机嘛。你估啲左部真系捧你啊？所有而家捧佢嗰啲人啊，其实个心里边咧。就恨到你有不知，你明唔明？第一唔系自己有，哇！益你条鹌鹑，你仲要玩嘢嗱、嗯？其实嗰啲写文章撑佢或者出嚟讲嘢系好唔顺招噶。好啦，呢个第一点，你不停喺个行会同个班长不停要离开个会议嘅、嗯，不喂，好多人以为平机会好少嘢嘅啫，净系讲到平等机会嗱，好多人嘅意识咧，咩叫平等机会咧？男女平等啊，种族歧视啊，喂， 唔 系， 我真系谂咗第一单啊， 职业岗位啊， 即系忘记咗一个最重要，你知唔知？梁振英上一任里边咧，第一个喝即系啲人攞彩嘅，就系、是、关于双非问题啊嘛。 系 双非问题咪一个歧视问题咯？ 系、哎、歧视问题， 好简单噶。 呢个系最重要的政策。第一件事，林焕光如果代表呢个评议会就要就双非问题同啲政府撑啊。 咪仲有一样嘢啊？点解公务员嗰啲单非就可以去公立医院唔收钱？香港纳税人嗰啲单非咧？个老婆就唔可以去嘅，嗱呢个已经牵涉到平机咯，仲、有好多嘢噶，房屋政策啊、啊所有福利啊，喂任何嘅嘢都牵涉到平等机会嘅，咩叫 equal opportunity 啊？ 差不多样样政策都有关 啦，咁样样使做 咯。啊，其实好简单，用毛主席嘅讲法就啱，即系而家林焕光情况就系乜嘢咧？就好似毛主席话斋，又要做嫖子，又要盯住牌坊。平机会就盯住牌坊嚟噶嘛，系咪可以做一个民间超级政务司啊嘛？但系咧，行会咧。就会有即系有虚荣喺度啊嘛，甚至可能有利益喺度啊嘛。喂，你边有咁着数啊，大佬？ 咁仲有一样嘢， 你冇过瘾。 仲有一样嘢好大镬噶，佢冇人讲噶啦，所以帮佢啲人咧、其实都冇办法写到啲唯心论嘅嘢。行会一样嘢叫做集体负责制，尤其是你系行会嘅召集人咁重大镬。喂，即系变咗喺入边讲所有同平机会，佢可能喺入边打人添、啊，啊哇，即系舌战群雄啊，啊声泪俱下， 就唔可以讲出嚟噶嘛、啊。 反对无效之后咧、通过咗啲政策系牵涉到平机嘅，你唔可以走出嚟讲半句说话噶，咁、你即系等于将平机会咧就阉割咗。嗱、咁所以净系呢个理由咧，今时今日咧，林焕光已经冇得留低嘅。 咪到时得 冇得留低，意思系第一。平机会唔需要你，你每个礼拜你攞紧份300多万捞两日，嗱、一日行会开会起码开一日， 而家改名开一日啦， 开足一日，跟住咧作为班长，仲有行会咁多文件要睇，如果真系要做啊，我讲用一日时间已经多余噶啦，起码用两三日，咁啊即系咧将呢个平机会当个 part time， 倒翻转就系妹仔大过主人婆。喂，咁你直情系 short change 咗呢个平机会， 两份都唔好做，唔应该做咯。 两边都系， 我讲咗平机会先，第一佢一定要辞，冇得倾嘅。啊，第二样嘢行会咧，喂，如果你对呢、這个你嘅咁嘅姿态，你已经摆明话我唔紧呢份工嘅，系你班友翳我做嘅。喂，不忠不孝不义乜都齐嘅呢条友，不仁不义乜都齐嘅、其实乜都唔应该做啊。 去念佛啦。嗯，唉，要做和尚好过啦。唉， 啊，呢啲爱国报章啊，仲要吓，哇，大篇幅咁话咧，林焕光括弧啊，不过系啊，忠孝可两全啊，唉，真系。 喂，而家骑虎难下， 即系其实有封建， 不得不保佢系嘛？ 系而家骑虎难下，系落咗圣旨，要保住呢条鹌鹑， 嗯， 即系第日慢慢先同你算账，就咁简单嘅啫。而家即系俾你揸颈就命，跪地弃猪乸，鬼叫梁振英啊，有眼无珠啊，用人不当啊，信错人啊，其实边个介绍呢条友俾啊？俾阿光棍佬咧，都系即系摆明整蛊 佢 噶。 有 人咧就话咧，嗱有两个说法， 系 一个说法咧就话林郑月娥醒佢嘅，因为要巩固自己喺行会里边嘅势力。 啊，有多过自己有。 另外一个咧就话唔系，系中央揾佢嘅，或者系梁振英揾佢嘅，就平衡翻阿林郑月娥嘅。咁所以来来去去又系宫廷斗争啊！咁我哋香港人大镬喎，喂，俾呢班人真系管香港喎，咁点算呢？唉，所以我哋嘅电话咧就1872111。嗱，你虽然唔系平机会嘅委员，但系你系纳税人，你有份出粮俾呢个林焕光嘅，有个伙计啊喺你间公司做嘢，跟住咧有份咧啊笋工啊搵佢去做，跟住咧就走出嚟话要问一下。啊！你公司啲同事支唔支持去秘捞？因为去秘捞咧，啊就要咧， 可以直达天庭噶嘛，系嘛？有内线啊嘛。 即系举个例啊，好简单嘅嗱，即系当你系开广告公司好，乜都好，喺电台啦，系、 啊。 我哋有个鹌鹑话要去兼职，问去边度做啊？啊，佢话我要去去间制作公司啊。 嗯， 成日搞演唱会都得做噶，每个礼拜做一日嘅咋。嗱咁啊。但系有个着数，大家可以攞好多演唱会飞翻派俾你哋啊！你支唔支持我啊？咁老板你话唔得，喂，做电台你点可以走唱片公司做咁多间唱片公司？你咪即系累我哋啊！咁我又咨询下啲员工先啦，就周围问啊，娇仔有演唱会飞醒你啊？ 咁就有啲员工赞成，因为想睇演唱会 咯，系咯，咁就咁简单咯，喂，大佬啊，喂，迟啦，喂，啲老细纳税人，香港嘅市民冤大头，你哋可以打电话嚟1872111。话表个态，话俾林焕光听，啊未辞噶，佢而家晏昼话要辞职噶，话宣布唔辞职噶，啊已经睇到噶啦，佢 冇 得辞噶啦， 因为又要搞地要发动弱势社群去请愿先至， 而家我哋要去持平机会啊，对唔住，搞错咗你哋，佢晏昼出嚟讲话我做行会啫，而家冇人叫你。你做行会你做到够啊！我都冇兴趣你去做行会。喂，张志刚做得，个林奋强做得，有咩人做得？你咪做到够咯！你唔好做平机会得啦。 嗯， 即系你唔好污浊咗个平机会啊！ 系，大班我哋网上啲朋友啊 ，Sunny 就问啊，佢话啊，而家系林焕光定系麦齐光？边个光会先收光噶啦？真系边个见？天光 睇到。 其实我而家开始同情 到眼光光。 而家开始啊，其实我而家开始同情呢个光棍龙。 三个光， 三个光，仲系魔光珠啊！真系而家。 呢个光棍龙真系好惨啊！你明唔明啊？你咁样俾人咁样劫法咧，再加埋当然佢都唔系好人啦、啊。喂，好太镬噶！佢点做啫？嗱，今日出版嘅一周刊咧，净系咩啊？唔系一周刊度， 中周刊 系 嘛？ 唔系有咗报纸就话佢咧。啊！已经谂住一百日噶啦，即系如果过唔到呢一百日咧， 系、哦、 啊， 百日就好似阿爷叫拜拜， 就拜拜就即刻咧有两个热门人选，嗱呢啲 系咪真系系咪真系咁快啊？咪真系 咁快，我谂唔会。 讲下啲流料先啦，即系生果报啲流料啦，俾烂生果你食啦，就话喂一百日， 嗯 啊，如果佢唔掂嘅咧，有两个人选，一个就好打得嘅林郑月娥，另外一个咧就可能系曾玉成。 嗯， 我就认为林郑月娥做嘅机会好微、 嗯， 因为过唔到个 loyalty test、 嗯、 喂，佢裸官嚟嘅，点俾个裸官做特首先得噶？随、嗯、时劈炮翻英国嘅，我点做啊？嗱，所以不过咧，有样有个人嘅，琴日咧，佢哋出席呢、這个，我谂系民建联， 系民建联，系啊、嗯， 喂，梁振英见到林郑月娥，又攞只手巾出嚟抹汗， 惊咗，见到又流汗啦， 见到啦。直情系飙冷汗， 呢个领导嚟嘅，又系领导。 下次去见面啊，下次去请愿嗰阵时，送条毛巾俾阿梁振英。 嗱，林郑月娥就好过瘾，佢个样直情变咗啊！不过咧就四万咁嘅口啊、 嗯。 喂，咁你一睇，一个系四万咁嘅口， 一个咧就抹汗，你知边个系老细咧？ 佢系代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有线宽频宣布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通知，就播放奥运情况已经成功为亚视解决广东落地权的问题。亚视就说正了解事件，但重申谈判已经终止，暂时未同有线达成共识，还有不少不通落地权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无线电视就说继续主动向国际奥委会争取播映权。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霆话，曾经同国际奥委会通过电话，转达社会关注转播权问题，希望尽快解决。奥委会回应话，香港市民一定可以免费收睇赛事转播。伦敦奥运将会今个月27号开幕，有线以超过1亿2千万投得独家的转播权，但条款同时包括最少将200小时直播拨给免费电视台。行政会议召集人兼评基会主席林焕光今日下午会交代是否留任行会召集人。评基会昨天开了两个半钟头会议，讨论主席林焕光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是否涉及角色冲突，但未有共识。支持和反对林焕光身兼两职的委员壁垒分明。16名委员里面支持的委员较多，要求林焕光辞职的只有民协的冯检基和谢永玲。林焕光重申没有改变过立场，又强调行会召集人和行政长官没有从属的关系，非官守议员只是提供意见协助特首作出决策，并没有实际的执行权力。他说早前到过北京，没有见过港澳办的官员。美股连跌四个交易日，晶片制造商应用材料和 AMD 调低收入和盈利的预测，拖累到科技股受压，亦都不利股市的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53点，跌8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2点，跌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41点，跌10点。而欧洲股市收市就全线上升。伦敦一座住宅大厦的居民入禀高等法院，反对奥运期间在大厦天台安装导弹。法官星期二裁定军方可以按计划执行导弹的部署。法官拒绝接纳入禀人士担心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目标的理据。法官认为在天台部署导弹并没有对居民有实质的威胁，而且是奥运期间的重要保安部署。英国军方计划在伦敦奥运在7月27至8月12号举行的期间，在6处地方部署地对空的导弹，但东伦敦一座17层高的住宅大厦的居民就说他们未有被咨询，而且这个部署计划亦都违反欧洲人权公约，因为公约保障个人的私人生活和享受和平家居的权利。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几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11号星期三嘅早上嘅时间嚟到上昼嘅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线下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啦，呢分钟啊只系排翻到湾仔运动场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啱啱到伊利沙伯大厦，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噶，暂时两边都系畅顺噶吓。好，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现时排翻到海港政府大楼噶，系啊，究竟系做？ 定唔做呢林主席啊？哎，前几日又话好快会公布，琴日又话会讲，跟住又话今日下昼先宣布。大佬啊，着住两对袜真系唔健康噶嘛？嗱，以前咧就叫你啊，是但着一对啦，唔好啦。今时今日两对都除晒佢啦，唔该。系啊，对脚好臭噶啦嘛。嗱，做赤脚大师啦，乜都唔使做，回家啊，落下种下田好唔好啊？好，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就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啦。上桥位开始车多铺门一阵噶吓，好走去新界区睇睇啦。咁啊，思瑞出翻九龙方向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啫。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亦有龙尾，呢分钟去到呢个和斜村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身边呢位设计师呢相当年轻。咁呢就係、是、Leon 啦。 一个小故事就係、是、我有个朋友就係喺上海做嘢嘅。咁佢就係做一啲品牌嘅公关咁样。咁因为佢就有 MSN 话俾我听话，喂，我见到阿阮经天个经理人用緊你啲嘢喎，你送我俾佢。跟住我冇喎、原来佢嗰位经理人呢就係喺贸发局嗰个机场嗰个 shop 度买咗个係啦、product。除咗话喺香港本地嘅市场，因为喺机场你知香港机场人流咁旺㗎啦。 係呀，好多 unexpected 嘅係啦，人会接触到。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 潮声办公室， 潮声办公室 ，Michael Sex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潮声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七月十二号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8288扑飞啦！ 潮声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拥有专业培育证书超过十年经验，照顾妈妈产前产后食疗护理，初生婴儿起居饮食，尽情享受家庭生活。金牌培育员林姑娘，电话98625021。 关于改组嘅建议咧，决定摆喺民生嘅议题之后。 上次偷袭失败，咁你就好应该收翻五司十四我决议案。 嗰、那个手册有一啲嘅内容嘅偏颇。 佢呢两个身份咧冇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系有申报机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八点零八分又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啦。嗱，正话听到特首呢个梁振英就话行会有利益冲突嘅申报，其实我真系睇唔到。嗱，呢啲全部废话嚟嘅，所以而家啲香港市民都俾人愚弄啊，俾人咧误导啊，同埋有一啲所谓意见领袖啊，个个就讲埋呢啲咁嘅废话。喂，平机会同行会边度有利益冲突嘅啫？喂，嗰个政府特首委任嘅一个架构啊，喂，同行会系冇冲突嘅，倒翻转嚟，行会同平机会有冲突啊。因为行会通过一啲法例咧，施行一啲政策咧，讨论一啲政策咧，可能同平机咧系有冲突嘅。倒翻转头啊，系因为呢个咁嘅林焕光嘅平机会主席嘅身份系有角色冲突，就冇利益冲突嘅。点会无端端讲到话，唉，唔使惊嘅，佢入咗行会咧，有利益冲突，佢可以申报，申报乜叉嘢啫，申报。 佢甚至话帮手添吓，会令到呢个政府， 所以唔好俾呢啲人咧偷换概念啊！所谓而家好个个人出嚟咧，即系八婆论政啊，八公论政啊，即系我讲平机啊，讲得八婆，讲埋八公， 系 八婆八公论政， 平等啊要啊， 七嘴八舌， 系 咩叫利益冲突？一系冇噶， 啊， 我话俾你听， 平机会主席。 但你记得林焕光喺我哋直播室嘅时候，佢讲佢就话咧，政府系唔会去做一啲政策咧，去做一啲歧视性嘅。 白痴 啊！然后佢就话咧，只不过喺个执行嘅时候，嗰啲个别嘅部门咧就唔配合到。 即系佢已经咧出卖咗平机会啦，已经出卖咗自己啦，即系话佢唔会监察政府嘅，佢系监察啲执行嘅机构嘅啫。即系政策嘅唔关佢事嘅。喂，呢条友噏得出嚟噏，香港好多政策都系。都系唔平机嘅，我讲咩？点解唔平机啊？点解劳工假期得12日？点解公众假期有17日咧？嗱，呢个系咪政府政策啊？呢个关执行咩事啊？关劳工处咩事啊？收声啦，林焕光，唉，顶佢唔顺啊！真系一讲起我就兴噶啦，啊，扮咧就扮到咧，哇，好似正义凛然啦，啊，呢、這个道德高地自己企入边，啊，喂，大佬啊，原来咧讲穿咗咧，一钱不值。因为咁嘅人仲点可以做评机会主席呢？系冇得倾嘅。嗱，好简单嘅。嗱，讲评机啊嘛。点解新界啲公屋、新界啲村屋、啊新界点解啲丁屋啊？点解啲男丁啊有，女丁啊冇咧？啊，有冇女丁呢样嘢？个冇啊嘛。一女又冇丁嘅。点解男人有村屋、有丁屋？点解女人冇咧？都大家系原居民。点解新界嗰啲村屋？全建咗天台楼可以去申报，啊地市区嗰啲又唔可以啊？喂，呢啲合纳咧政府政策嚟噶，林焕光收声啦！啊，你所有帮啊林焕光讲嘢啲人，你只系讲一句得噶啦！啊，你话特首同埋我而家阿爷话俾啊林焕光做就做，你人唔好重冤巴闭，收声。咪讲完咯，使乜讲咁多嘢啫？你系你个林焕光自己撩出嚟噶嘛？你自己话要咨询民意啊嘛？自己走去话搵啲委员啊嘛？咁啊搵埋班委员阴公啊，搵晒成班委员同佢抬轿。话我睇见嗰班委员系阴公啊，嗰班委员咧就好过瘾嘅，嗱，班委员咧就好现实嘅。点解现实咧？佢哋始终觉得朝廷啊好做官。如果林焕光可以飞黄腾达嘅，啊入咗权力核心咧，可能对平机会嘅工作有帮助。嗱，如果咁样去谂嘢嘅。委员呢根本就冇资格做评机会嘅委员。咩叫平等啫？你连平等嗰样嘢都唔明嘅，所以我就话如果係咁讲，消委会要有人做行会、啊、成员啊，呢、這个咩呀，呢个私隐专员啊，政监都要啊。OK， 喂，咁监警会要唔要？ 监警会更加要啊。喂，我哋俾人阴干，监警会俾人阴干啊。啊 ,OK。喂，所有呢啲监察政府嘅机构，所有嘅主席都做行会，咁全部做晒当然啦，做官方行会成员咪得咯。嗱，部长之外，再加呢个监警会、啊消委会、私隐、啊评机、啊加埋呢个政监，仲有啲噶，我噏唔晒啊。咁啊，个个啊都有个位喺行会入边咯。咁样叫公道啦。 话咪好似好开会员大会咁，真系啊，每一次行会嘅时候，啊， 你喂。你呢个梁振英光棍佬做咗特首之后，日日落区走去问啲，走去开埋呢啲咁嘅公听会，讲啲乜嘢先得噶？问啲乜嘢先？问人个区乜嘢？又冇政策乜嘢去听人讲嘢？一个特首啊，原来佢做嘢要听啲街坊讲嘢，要听牛头角顺嫂讲嘢嘅。喂，咁咪大镬啦！ 唉，大班 衰过老懵懂啦。 当佢参选嘅时候，话俾我哋知，佢去同大家一齐去制定嗰个政纲，我哋知佢冇料到啦。 你知唔知咩？佢啊， 啊， 你知佢扮边个？ 扮边个？ 你哋冚唪唥搞错，佢扮周恩来。 哦， 周恩来有幅画咧，有一幅名画。 嗯， 文革嗰阵时啊，周恩来坐喺张凳仔度揸住把扇，同班小朋友倾偈嘅。 系。 佢喺度扮緊周恩来，你班友都唔知道、 哦，即系当所有人都系小朋友嚟嘅， 佢、 啊、小弟弟嚟嘅，小吓。 佢同周恩来比， 唉， 又系放屁，真系难听讲。唉，跟住朝头早食开早餐，唔好讲咁多啲唔好嘢啊，林彪话，可唔可以讲啲嘢斯文啲啊，林彪话， 斯文啲。啊，斯文唔到噶，即系咁扯火，即系大家吓、啊。 你点解唔可以斯文啲咧、 啊？ 你听林焕光讲嘢好斯文噶。不过扭扭零零啫嘛， 哦 ，cam cam 地啫嘛， 实质上出现角色冲突呢个情况嘅机会系好低嘅，但系我一定要照顾到公众嘅观感 ，OK？ 咁但系另一方面嚟讲咧，就系话我喺成个过程里边嚟讲咧，吓我由头到尾都系咁样嘅立场，就系话如果真系我系一 摇流摆机会主义者。 委员咧支持佢嘅委员咧，两 嗰阵时讲嘅讲嘅系冇咁肯定啦。 琴日讲噶，琴晚黑讲噶，林英话，即系如果佢一定要选择，佢仍然系选择平机会。不过佢而家开始觉得咧，佢系冇角色冲突，冇利益冲突啊！佢而家开始咧改变咗佢嘅初衷啦，觉得做平机会咧系冇问题嘅。嗱，平机会有啲咩人咧？嗱，俾个名单你睇下啦。 嗯， 主席姚刘摆机会主要做左姚刘摆机会主义者委员咧，支持佢嘅委员咧有陈嘉敏啊，搵搵呢个系咪委任区议员得唔得啊？啊，搵搵呢个系咪委任区议员得唔得？陈万琪啊， 嗯， 啊，我而家闻到阵味咧，就应该似委任嘅啊，换岗噶啦啊，其实咧，搵搵呢个系咪委任区议员得唔得？陈万琪啊， 嗯， 啊，我都快快脆脆走啊，佢自己上位啊。嗱，呢个咧就律师嚟嘅，黄大仙区嘅啊区议员。 嗯， 喂，阿辉哥啊，搵搵呢个系咪委任区议员得唔得？陈万琪啊， 嗯， 啊，我而家闻到阵味咧，就应该似委任嘅啊。咁啊，赵丽娟就呢任封嘅啊 ，SVP 即系 Senior VP 即系高级副总裁啊，本身咧系一个执业会计师嚟嘅。嗱，蔡恨士共李联辉，你个老友记啦，啊，咁啊唔使讲啦，四大地产商噶啦，呢、這个就系工联会嘅医疗所行政总监、 嗯，啊，有冯检基 啊反对嘅，嗱、 啊， 李联辉，你个老友记啦，啊，咁啊唔使讲啦，四大地产商地产霸权嘅公共事务总监嘅 P.R.， 你听唔听政府话？冇得唔听噶嘛，你叫阿李联辉够胆话捞咩？啊？咁仲有一个雷添良啊，呢、這个巴闭啦，会计师。但有一样嘢就冇讲嘅，呢、這个履历都净系讲话香港罗冰含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同埋高级税务合伙人。咁啊系有咩其他公职咧？就首长及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嘅主席。 哦，呢、這个巴闭呢、這个。 不过人大嘅身份冇讲到。 哦。 啊，雷添良咧就是、人大嚟嘅。 嗯。 仲有个魏雅明先生就系、是、律师嚟嘅。啊。伍永梅女士啊，呢、這个大家都知噶啦，九巴嘅董事，卢顺通董事会嘅副主席啊，喂，呢啲都系建制中人，佢点会反对啊？林焕光做行会嘅召集人，尤其是当啊特区政府啊爷吹咗鸡嘅时候咧，系冇得反对嘅。谢伟俊唔使讲啦，而家靠中联办撑佢嘅九龙东。啊抢啊涂君衡个位，谢永玲系反对嘅。啊呢、這个就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嘅副教授，王嘉玲就是香港女将协进会嘅义务师傅。嗱呢啲系 NGO 嚟嘅，呢啲人咧就冇嘢嘅。啊，即系谂住咧都系朝廷啊，好做官，亦都无谓得罪啊呢、這个未来特区，唔系啊做呢、這个喂。咁啊，仲有个孔美琪。啊，又系幼稚园嘅校长啊！你睇到啊，各界妇女联会协进会嘅执行委员嗱，呢、啊、啲人就唔使讲啦，呢啲人都系举手机器嚟嘅啫。 嗯， 咁另外有位啊，少数族裔嘅啦，啊，就系、是、香港伊斯兰教嘅会长啊，啊，这个咧就系、是、大家琴日睇到佢喺电视咧，啊，佢系支持啊呢、这个林焕光。 留音系嘛？ 留咪啊，做呢、这个喂上位啊！仲有曾杰文博士，嗱、啊、呢、这个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主任啊，同埋副教授。我、哦、呢、这个好似同嗰个数人头嗰个同事嚟嘅，应该系嗰叫叶少康，人叫咩啊？ 叶少辉， 叶少辉 系。 咁啊，仲有叶少康，中公民教育委员会委员。嗱、啊、呢啲人咧就全部话支持阿林焕光嘅。呢班人根本咧就夹手夹脚咧，就阉咗呢个啊平机会嘅公信力。 嗯， 啊呢、这个就唔使讲噶啦。唉，咁有冇听众打电话嚟？啲老细唔该打电话嚟啦。你有个伙计甩个水之后，走去要走去做秘捞，啊分分钟妹仔大过主人婆，系咪我哋做市民就无奈到咧？啊！佢哋中意点就点，为所欲为咧。嗱、啊，我都想听下啲听众嘅电话，等多啲电话咧，话俾林焕光听咧。喂，你唔啱嘅大佬、 嗯， 啊，你咁做系唔啱噶。 睇嚟咧，林门光晏昼都系话俾我哋知咧，佢想系咧鱼熊掌要兼得噶啦。你睇下嗱，好似你话斋建制嘅系政界人物啊，个系民建联副主席刘光华咪又话留啦吓。民建联嘅叶国谦又话留啦，系嘛？嗱，呢个资讯科技界嘅谭佩又撑佢啦，啊，连我老友马逢国都话冇所谓啦，吓、啊。 喂，啲咩人嚟？啲建制中人嚟噶嘛？呢系举手机器嚟噶嘛？佢哋个心就算唔支持佢，你问到佢一定要话支持嘅。嗱、 嗯， 你自己林焕光啊，你自己撩起呢单嘢，咁人哋叫你做，你咪做，你讲咁多嘢做咩啫？又要问意见又剩，问问埋埋咧，原来系假咨询嚟嘅又系。嗯嗱，讲翻洗脑嗰单嘢啦，啊，越揭就越黑。嗱，呢个洗脑教材啊，因为呢个洗脑教材嗰啲咁嘅无厘头啊，不知所谓嗰啲咁嘅，唉，喂，其实洗唔到人脑，你讲出嚟笑死人噶，啊，咁啊被揭发咗咧，原来教育局咧同呢两个洗脑中心咧。 签咗合约噶啦， 唔系啊，除咗泵水之外，仲要批埋地俾佢哋啊。 哇！ 教育局嘅常任秘书长咧，谢宁杰晶咧，琴日走出嚟撑呢个国民教育服务中心嘅招标程序冇问题啊。虽然话呢个中心营运咗五年几啊，直到而家为止咧，正式签署过三年嘅合约，合约咧就2010年咧啊届满嘅啫啊。咁啊，啱啱咧就获得上任嘅啊，啱啱上任嘅常秘谢宁杰晶咧，名益啊，继续咧啊，私底下批佢续约18个月。嗱、啊，中心上个月底咧，其实就应该约满嘅啊，政府到而家未曾公开招标。咁、啊、一个咧秘书长咧就隻手遮天啊，即系咧话啊约满咗啦，唔使招标。啊，唔使招标噶，就咁俾你咋？嗱、啊，老实讲呢、這个咁嘅所谓咩国民教育呢啲咁嘅洗脑嘅啊，中国模式啊呢啲咁嘅教材咧，你可以出100份、1000份都得。 你唔好用公帑出咯， 你唔好用公帑冇人理你噶、啊，你做乜都得。啊，总之唔好违反，当然啦，唔好违反平机会啊、私隐条例啊嗰啲啦。嗱、啊，所以话平机几紧要一样嘢咧。啊，咁、那个问题就话咧，喂。你呢班友啊，唯威唯嗱，以前就话啲 A.O. 咧啊，就政治中立嘅。你今日睇到呢个谢宁杰晶咧，一啲都唔政治中立啊。嗱、啊，吴克俭咧嗱，其实佢老细都好阴公嘅，而家啊，而家又要转态啦。初初又话离谱啦，跟住又俾人喝啊。你知唔知个梁耀呢、這个啊？国民教育服务中心董事会嘅主席梁耀忠啊， 杨啊。 杨耀忠 啊， 校长嚟噶。 阿、啊、杨耀忠、梁耀忠都系凉粉嚟嘅啊，嗱，都系做过立法会议员，有个而家仲做紧添，嗰、那个就叫梁耀忠。啊，這個、呢个咧就个披住咧民泛民主派嗰个嚟噶啦。嗱、啊，阿杨耀忠校长咧就喝阿吴克俭，就话佢个批评系唔合理嘅。跟住咧，谢宁杰晶就走出嚟话咧，我哋批地。啊！批钱俾佢，虽然冇招标，都系啱嘅。喂，大佬啊，呢、這个吴克俭点做呢份工？我戥佢辛苦啦。我问你啊，林德华点做啊？ 哼！啊，有传闻话咧，系呢位常秘有可能会做系个副局长添吓。 唔系呢个，呢个冇得做。另外有一个，呢个唔会做嘅。大佬啊，做副局长，尤其是而家就嚟系搭沉船 啊！ 你叫佢做几难啊？啲人系唔系都要攞 jack 数噶啦？喂，退休攞成1000万噶，好似个麦齐光咁啊！你知唔知啊？而家麦齐光嗰单嘢点咧？到而家都未曾交代啊！嗱，报纸啊登埋啲 check 出嚟啊，又话有个协议。啊，私相授受，大家你卖我层楼，我卖你层楼，咪即系其实就住翻自己层楼，啊，就咁简单啦。嗱、啊，讲翻呢个，唉，我等呢个吴克俭咧，真系咧难做啊。喂，佢作为一个局长，一个新贵，走出嚟讲两句，其实都唔系咁难听嘅嘢啫，都系叫公道说话，就即刻俾人串你啦。 過往咁多年咧，我哋都會資助好多嘅教育團體，係做有關嗰方面嘅一啲嘅教材展示啊、發展啊咁樣樣。我哋都唔會咧用一個咧好強橫嘅形式係去加減，我哋希望咧係提供多啲空間。咁所以咧，我哋咧將我哋嘅專業意見提咗出嚟。我相信咧就佢哋咧會自己咧會再考慮。呢個咧就整個咧係一個態度、價值觀培育嘅一部分，唔會指明咧係某一種嘅課本係叫咧指派課本。呢方面我哋冇做呢，我都唔會做呢樣嘢。 呢、这個批評咧，我哋覺得唔係好合理啦。即係不同嘅人有不同嘅意見。咁如果佢覺得，即係我哋都相信老師咧，佢會研究，或者甚至乎咧，佢會決定應該點樣使用。 係唔需要呢本書，唔需要呢手冊。 你唔用公帑咧，唔係你唔用公帑冇人理你。 啊， 係冇人理你嘅，唔用公帑。 啊， 你楊耀忠咁巴閉啊，你唔係叫工聯會邊個委任你啊？出錢咯。你唔好用政府啲公帑呢，就冇人可以说三道四。 嗯。 啱啱啊。我问你啱唔啱啊，刘玉华。喂，佢哋而家唔知道你攞緊千几万啊，大佬。啊，咁就走出嚟话，诶、哎、你教育局长系点啫，你呢个龙黑检边个委任你㗎？ 嗯。 你鹌鹑嚟㗎呀，你系靠咩呀？你靠罗范招芬上位嘅咋？因为当年罗范招芬撞板个教院嗰时咧，阿吴克俭咧就做副主席，呢个校董会副主席力撑， 系 啊呢、這个午夜凶铃，喂咁样上位嘅咋？ 咁多渊源嚟啦，哦， 喂，好多人唔知道 啊，即系呢班人咧腾愣呱呱愣腾，嗱、啊，罗范招芬咧呃自己人入去做局长，咁啊呃咗个吴克俭。喂，你嗰、那个咁咪吹水，我睇到条戏梗系唔顺啦。咁咪即刻呃个麦齐光入去做呢个发展局局长咯。 而家炸弹嚟嘅。 啊，喂，点知咧呢、這个麦齐光咧，所以话咧罗范招芬咧啊去揾嘅人，即系虽然话吴克俭其中有个单位有个晾衫嗰啲架系串劫，呢啲系湿湿碎，冇人理嘅。啊，但系你麦齐光大镬啊嘛，而家咧，喂，直情就系、是。搵个老友记， 嗯， 啊，你住我层楼，我住你层楼就炸地咧，你层楼系我嘅，我层楼系你嘅。 唉， 喂，而家连按揭啊， 系， 嗰 check 都攞埋出嚟啊，又有人走去报咗 I 记， 系， 喂，点做落去啊？其实，真系仲佢，喂，同佢做老友咧，真系好有 雷街坊 中招啊！ 火烧连环船啊，而家系嘛？ 谭志源咧。啊就同佢老豆嘛，好大镬啊！咁啊，一周海又爆多几个、啊、几个官啊！ 仲有啊！ 啊，你又唔睇一周海嘅咁啊出版嘅一周刊啊！阿谭志源都俾人中招啊！ 火烧连环船啊！而家系嘛？ 谭志源咧、啊、就同佢老豆买一康怡间屋啊， 系 就跟住同政府租翻啊！ 啊 啊，而家 又话亲属唔得嘅， 一个爆一个出嚟 啊！ 喂，而家好大镬，而家你而家直情一路系咁烧落去咧。嗱、嗯，一阵我哋八点半翻嚟咧，今日出版一周刊咧，又爆呢、這个爆嗰、那个、 嗯。 喂，而家直情系火烧连环船。喂，呢、這个梁振英光棍佬。 喂，而家特首办使唔使又整个整个一个好似啲政党有个党鞭咁咧？ 喂，而家后栏着火，而家讲紧啲嘢都系几廿年前嘅，嗰度先阴公啊嘛。 嗯， 而家讲紧啲嘢全部系几十年前。 嗯。 即系你而家所以一个人咧，点解我哋要教啲细路咧啲指责咧？林毓华 系 要行得正，企得正，因为你真系唔知道你未来啊嘅日子 系咯，喺个镁光灯之下吓咁样聚焦， 你 会人揭 你 啦？ 你会做啲乜嘢岗位？ 系、 啊、你系会做啲乜嘢？而有一日咧，你啲做错咗嘅嘢咧，俾人翻旧账， 嗯， 查三代， 嗯， 嗱呢啲好大镬嘅呢啲，嗱即系而家咧冇得后悔嘅。啊！即系永远都系嗰句嘅， 食得咸鱼睇得渴。 咪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但系最惨，你早佢唔知如此啊嘛！喂，你任佢哋谂都冇谂到，有一日会飞黄腾达做到官噶嘛？仲、 啊、 要做大官啊嘛？系冇人谂过噶嘛？你明唔明啫？你谂下高永文沙士期间，连一个啊医管局嘅 number three 定 number four 都要咧引咎辞职，咁佢点会谂到有一日？梁振英上咗位之后、嗯、啊俾佢呢可以啊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做呢、這个啊管返医管局啊喂做呢、這个卫生局局长大佬。吴克俭点会諗到做一个 HR 嘅顾问啊 喂，可以做到教育局局长嘅啫。麦齐哥系点谂到？喂，我已经顺顺利利啊，挨咗几廿年啊，退休攞埋退休金，点知又可以翻烟嘅啫？ 系啊，仲要做局长，发展局长吓、 啊。喂，连啊梁振英都冇谂到今日有特首做噶，虽然佢谂咗 N 年，佢唔系 N 年唔做啊，其实谂咗 N 年，系而家谂住今届咧，系啊唐英年做噶嘛。喂，唐英年又点谂到啊？今日咁折堕，喂，话咗俾你做特首， 喂，而家可能最风骚系佢 啊！突然间俾个梁振英 最 happy 啊佢 啊，拖咗你落马，呢啲永远都唔会啊有早知噶，话俾你啦，林毓华。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有线宽频宣布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通知，就播放奥运情况已经成功为亚视解决广东落地权问题。亚视就话正了解事件，但重申谈判已经终止，暂时未同有线达成共识，仲有不少不明朗的因素。又指广东落地权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无线电视就话继续主动向国际奥委会争取播映权。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霆话，曾经同国际奥委会通过电话，咁转达社会关注转播权嘅问题，希望尽快解决。奥委会回应话，香港市民一定可以免费收睇赛事嘅转播。伦敦奥运将会今个月嘅27号开幕，有线以超过1亿2千万投得独家嘅转播权，但条款同社包括最少将200小时直播拨俾免费电视台。行政会议召集人兼评基会主席林焕光今日下午会交代是否留任行会召集人。评基会昨天开了两个半钟头会议，讨论主席林焕光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是否涉及角色冲突，但未有共识。支持和反对林焕光身兼两职的委员壁垒分明，16名委员里面支持的委员较多，要求林焕光辞职的只有民协的冯检基和谢永宁。林焕光重申没有改变过立场，又强调行会召集人和行政长官没有从属的关系。美股连跌四个交易日，晶片制造商应用材料和 AMD 发出盈利预警，科技股受压不利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2653点，跌83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02点，跌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41点，跌10点。欧洲三个主要指数就全线高收。评级机构惠誉确认美国最高的三个 A 主权评级。惠誉说由于美国经济属于多元化和富裕，货币政策灵活，所以确认美国最高的三个 A 评级。不过评级展望仍然是负面，预料在2013年年底之前都不会改变对美国负面的评级展望。惠誉说美国评级的风险主要来自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欧债危机和经济衰退。目前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三大的评级机构给予美国的评级展望都是负面。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分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的8:33啊，这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的。今日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呈祥道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明爱医院的快线啊，咁有宗交通意外，龙尾排翻后边嘅蝴蝶谷啊，不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好，走翻过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吓。咁啊，港岛故事打到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只系排翻到伊丽莎白。 达到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暂时两边都系畅顺噶吓。好啦，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唔经唔觉已经排翻去呢个上环消防局啦吓。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呢分钟去到呢个油站噶。系啦，最近听到什么国民教育洗脑中心，哎呀，真系心都嚟埋啊！仲以为一啲医疗中心添啊，不过都差唔多噶啦，佢哋研究出嚟嗰啲咩理念教学系嘛，好红噶。哎呀，如果真系听到佢嗰套啊，唔使半个学期啊，成个人都会染晒红。仲有啊，个人啊净系识得倾左行噶咋，一定好唔健康，好唔平衡噶。到时真系唔睇医生都唔得啊！好，另外九龙区嘅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仲有启德隧道过呢分钟啊，排翻到芜湖街。另外东隧过翻香港咧，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浸噶。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今次有龙尾啦，呢分钟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方面啊，狮隧出九龙，收费广场仍然都系车多。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到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沙田马场。好啦，最后请紧机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肠道问题， 淀粉质多的食物，我哋就尽量少食肥腻啊，嗰啲系容易肚饿噶。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夏日合家乐满分，优质生活博览由7月20到22号一连3日在亚洲博览馆举行，博览内容包罗万有，啱晒一家大细同老友。留意7月11和12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嚟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怡同大家详细介绍优质生活博览。大家真风松之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揭幕礼将于7月15号星期日下午2点30分在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地下中庭举行。我麦润秀会联同马国明、李志和、黎志伟、郑丽莎，还有所有现场观众一起为将于伦敦比赛的运动健儿们打打气，发放永不放弃体育精神。到时见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粗手个粗字，噪音多又唔文雅。新任发展局局长麦齐光任职公务员嘅时候，申请租金津贴，被指变相用公帑补贴供楼。有报道形容佢嘅粗手有问题，坊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声音。 咁多声音，其实好配合操守个操字，因为操字右边有三个口，象征一群雀仔喺树上面张大口呱呱叫。左手边有一只手，即系集体叫喊口号同埋操练。操字作动词嘅时候，可以解释为操刀、揾操胜券、操行、操守。而最唔文雅嘅地方就系操字可以当作粗口嚟用，形容男人控制或者系占有女人。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关于改组嘅建议咧，决定摆喺民生嘅议题之后。 上次偷袭失败，咁你就好应该收翻五千十四个决议案。 嗰、那个手册有一啲嘅内容嘅偏颇。 对于两个身份咧，冇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系有申报机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期一周刊嘅一观点标题系诚信破产症候群。咁呢篇嘅一观点嘅内文话咧，梁振英嘅诚信破产并非系出自贿赂到大宅僭建开始嘅，呢、这个极其量系个聚焦点啫。在此之前，佢嘅零商非行政手段，以及之后嘅五司十四局架构改组方案，同样埋下一枚枚危及佢嘅问责团队诚信嘅炸弹。嗱，新任律政司袁国强啊开声啦，就表明律政署而家正在着手研究是否可行。若然啊唔俾双非婴儿发出出世纸嘅话，势将会引发诉讼，有违法治。寻求声明，呢个承诺又岂非哗众取宠嘅假大空？咁袁国强指，彻底解决双非嘅问题之道，系在于推翻特区法院就居港权作出嘅判决。而办法咧就唔系寻求北京司法，而系向特区法院寻求声明，即系话要法院自行推翻判决。咁大律师余若薇就驳斥呢一个主张系恐怖天幕黐线，主张系开玩笑，黐线嘅。所以我哋有个法嘅律政司为咗要美言良语，曾经嘅假币就公社落两副色眼恐怖兼黐线嘅罪有，恐怖黐来嘅事情信有何存？如此一来，能够进入改组政府架构。临时特首办主任罗范招芬虚张声势，硬销歧视，话必定要喺七月一号新政府就职之前就要通过新嘅架构方案，否则会危及民生福利云云。谁料罗范招芬强攻不下，民望特高嘅林郑月娥接棒迎难而上。不过喺出任政务司之后嘅第九日，林郑月娥就要向现实低头，给别的民生议案让路啦。嗱，佢哋以民生福利维持硬销新架构，而家又以民生福利之名压后改组架构。林郑月娥又何止好打得呢？佢系一个越嚟越晓得同时用两把嘴巴去打官腔嘅。长此落去，佢嘅诚信又何存呢？落得这般田地，讲到底啊，其实同传媒冇关噶，因为传媒从来咧就冇教唆梁振英斩钉截铁否认佢嘅大宅有六大僭建物。直双非博取一时掌声，亦都唔系传媒嘅授意，更莫说替佢出五司十四局呢个歪主意啦。梁振英诚信破产，与人无尤，完全系佢自作业。佢嘅问责团队要保驾护航，最终必然就要好似袁国强、罗范招芬以至林郑月娥咁样，毁掉个人诚信，陷特区政府于施政瘫痪嘅泥沼。 睇嚟咧，真系我觉得啊，尤清源真系啱嘅。佢喺个专栏嗰度咧，就系 C Y 就唔系写英文，系思想个思，系歪曲个歪啊，叫做 C Y 啊。 不有啲人咧就出嚟抽水嘅，田北辰咧啊，上个礼拜咧就话咧啊，有啲地区人士咧向佢开价， 嗯， 帮佢买票。不过咧，佢巴闭就拒绝咗。田北辰就谂住喺新界西选嘅，嗱佢自己个 Facebook 度咧就透露话咧，啊有啲新界啲乡绅啲锄头绅士咧，啊就开咗价话卖啲选票俾佢， 啊，佢接受呢个电台访问嘅时候咧，又有人话，又话咧有人明目张胆讲明要几多钱买票。 嗯， 啊，喂，既然佢咁讲咧，佢就应该报差馆，佢就应该报 ICAC 嗱。咁我而家咧又话，唉，又话即系以我咁咪即系抽水咯。但系咧嗱，你永远都人东施效颦嘅。 嗯， 谭香文咧又话啊，即系有人咧啊，你有佢啦嗱。咁今日苹果报道咧就话咧，中联办近年咧为咗建制派众票众人之外咧，亦都大抛银弹， 嗯， 利诱啊呢、這个泛民嘅战将啊，希望透过佢哋咧戒走咗泛民对手嘅选票。 嗯， 嗱、啊、呢、這个就系苹果报道嘅。佢据了解咧，有意啊喺今届立法会嘅选举咧，喺九龙东出选嘅谭香文。啊，就成为重点招手对象，希望佢可以戒走同居泛民主将嘅选票，啊，以保送啊，啊，建制派边缘人入局，咁边缘人就唔使讲啦，就是、谢伟俊啦。咁啊，谭香文接受报纸查询嘅时候，证实真系有中间人向佢开价，叫佢助选，仲搞到话咧开价200万，赞助今届咧喺今届立法会九龙东选区参选。消息就话咧。啊！西环中联版咧就力捧谢伟俊，今届由旅游界功能组别转战九龙东。根据目前嘅形势咧，有机会咧就攞到九东最后一席。只要谭香文咧愿意受赞助参选咧，就会戒走咗其他泛民主派候选人嘅选票。咁啊，谢伟俊咧啊就会入到立法会噶啦。 嗯， 嗱，谭香文，既然你咁样讲嘅话咧。就唔該你又去報差館啦就唔喺度抽水，一系咧你係自己作出嚟嘅， 系 啊一个田北辰，一个谭香文，啊唔該你唔好抽水啦，啊既然有人咧啊利诱你哋，啊咁就影响个选举嘅公正，啊如果你唔系抽水嘅话咧，你就有个责任去報差館。 嗱、 我哋打电话俾呢个谭香文问下搞边科，系咪好过瘾 咧？大伯，你又选过呢个九龙东啊？200万嘅选费边度够啊？ 系200万够噶啦， 够噶啦， 系咁上下啦，使得几多钱咧？又唔可以卖电视广告， 系 又唔可以卖啊！不过有人咧未选嗰阵时已经使咗200万，咁啊真嘅嗱，嗰啲咧就唔计数嘅， 系 即系等于阿梁振英啊喺选举呢前咧，大佬做咗两年功夫， 系咯， 喂，点止使咗成千万啫？ 嗯， 唉，咁啊。呢、這个唐英年就俾人绑住手，因为唐英年呢啊就做紧政务司司长，乜都唔 乜都唔讲得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信缘亦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嗰阵时就讲过话，有啲禅宗话顿悟同埋渐悟啊嘛。其实顿悟系要好大根气，一下就开悟嗰啲咧比较少。一般咧就好少目标，我哋叫渐悟啊。通常系几十个或者一百个渐悟，先到去咗一个顿悟，一个大悟嘅。 所以就好多时咧，我哋成日都希望自己可以成大事、成大业咧。但系喺大事未成、大业未成之前咧，如果我哋唔懂得好似你头先所讲嘅。为我哋嘅人生制定一啲小目标，一程一程咁去嘅话咧，你越嚟会越觉得枯竭啊！就系因为冇嗰个成就感同埋 嗰种成就感，啱啱啱啱。 颜联武，莲花笑都尝试。宽广心灵。 SideGallery.com 啦， 海奇的天空，创眼眼嘅。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逢星期日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海奇的天空，创意新动力。陈海奇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奇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周刊你著名的专栏题目是《方言大都会》。内文话，虽则港人已经清楚表明冇办法接受一个讲大话唔眨眼的特首，但是钦点他的中共呢就似乎不太着紧，只是因为在内地官员讲大话简直就是平常之事。共产党眼中呢根本就冇真理，只是有需要他们就会理所当然地讲大话推卸责任。更何况中共的一党专政根本就是建基于方言之上。故此自从中共地下党员梁振英上场以及中联办正式治港之后，港人都非常担忧内地的方言歪风会严重冲击香港社会文化，甚至摧毁我们的核心价值。特区政府目前已经有讲大话的趋势，特首梁振英已经被证实就着他寓所僭建三番四次地讲大话，但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仍然认为梁振英只是疏忽并非诚信有问题。但是在特首选举期间，梁振英竞选阵营就曾经攻击对手唐英年隐瞒僭建诚信有问题，其中刘梦红甚至亲身到唐宅门外命人派发敦促唐英年退选书，抨击唐英年不断以新的大话掩盖旧的大话，现在不单只涉及诚信，已经是涉及串谋诈骗了。目前梁振英显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但是为什么林郑月娥仍然认为他诚信没有问题呢？既然他认为公众下定论之前应该先给予梁振英机会去交代住所僭建事件，但是为什么他还未了解详情就已经肯定梁振英并非诚信出问题呢？他愚昧地支持讲大话的特首只会令到港人对梁振英整个管治班子都失去信心。又例如特区政府漠视民意，强制推行愚民国民教育，由教育局资助编制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不少的内容是盲目地唱好中共，例如指中共是进步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以及内地政府用人为言，有定期官员更替防止贪污和渎职等。不过众所周知，实情就是刚刚相反。讲到进步无私和团结，绝对是不折不扣的方言。另外用人为亲、贪污和渎职是内地官场的写照，特别是贪污问题，就连领导人都曾经公开承认并且批评。特区政府向下一代教授大话，显然呢就是要为他们洗脑，教育他们成为爱国爱党甘愿做奴隶的顺民。试问家长又怎能够不担心呢？讲大话的歪风吹袭之下，为免香港沦陷，我们绝对不可以坐以待毙。从今之后，大家都要主动并且积极地捍卫香港核心价值，齐心一意打倒大话，维护真理。 咁我又记起咧，喺七月一号嘅街头就系有个话大话精下台。 嗱、啊，今日嘅一周刊咧啊，就有一号头条， 嗯， 就梁振英班子上场咧，啱啱都系得个礼拜，臭屎就连篇。嗱、啊，除咗麦齐光被揭同另一个公务员互租单位涉嫌咧。啊！欺骗房屋津贴之外咧，一周刊又发现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咧，早年亦都曾经以十成按揭咧就买咗老豆老母嘅物业，就套现咗300万啊！更加令到自己合资格每个月向政府申请供楼嘅津贴，攞尽着数咁讲。咁律政司司长阮国强咧就曾经五度啊被税局入禀区域法院追税。环境局局长黄锦星呢啊就曾经因为屋企漏水呢就撒赖唔维修，结果呢就俾人告到去法庭。嗱咁呢啲咁嘅啊陈年旧事呢就不停咁俾人挖出嚟。你话你系啊梁振英呢你点应付呢林毓华。嗱讲返呢个平机会啦啊呢、这个大家琴日睇电视出嚟死撑啦啊这个林焕光的啊律师这个叫陈万奇呢就是一个黄大仙区的区议员，咁就民选的。不过呢他就是民建联的成员啊，咁就唔使讲啦，咁大家知道他的立场是点啦，呢啲就屁股指挥脑袋的。但有单嘢我想讲下，而家我哋接触緊运输处的负责的官员。大家今日睇报纸都睇到㗎，林毓华你呀揸车㗎啦。 係。 你经常泊车喺街噶啦， 耐唔中啦， 大家都知道啲米标 咧，搵到位置得噶，真系我都想泊喺街啊，真系。 大家都知道啲米标咧就有唔同嘅时限嘅， 系 有啲系半个钟，有啲咧就两个钟，最长都系两个钟嘅。 系啦，咁但系有啲位你见到咧，你泊上停车场之后咧，开完会落嚟吓，乜个车？明明系过超过两个钟，仲响度噶， 咁人哋可以再入钱噶嘛？ 喂，对唔住，对唔住， 当年咧就抄牌嘅，可以要画条白粉，搵条白粉画条线喺地下，睇你冇车冇喐过。嗱，咁点解政府啲咪标有唔同嘅时限咧？个原因就好简单嘅，因为嗰啲咪标咧， 希望你 排街咧，排街咧就提供一个短暂停车时间俾你。如果区越旺咧，可以拍嘅时间就越短， 嗯， 所以通常喺闹市咧就拍半粒钟嘅啫。但系而家竟然咧政府系搞啲新意思， 叻唔切啦呢个， 就用呢个手机遥控新嘅咪标，会喺2017意思咧，原来咧你就唔使翻个车嗰度打个喊线， 嗯， 咁你就可以咧当入咗钱，即系架车就可以继续拍啦， 啊。 喂，咁即系换句话嚟讲系犯法嘅， 系。 第二样嘢就将咪标作为一个短暂停车呢个意思咧， 俾人霸占啦， 就完全啦推倒啊， 系 啊，即系打到昨日的我啦。 喂，不如咁啦，咁叻学下人哋啦，可以用电话去订位得唔得啊？我早霸定得唔得 啊？佢可能就系咁嘅，嗱，我怀疑啊， 嗱， 即系我哋而家点解要揾运输处倾下呢个问题咧？我怀疑咧，你系可以咧，嗱，譬如你入咗标，临咗话半个钟，入咗厕所，赶唔切翻嚟，攞走架车嘅，嗱，可能系咁噶，咁咧你就可以通过你预先登记又成咧，就可以用你个电话，但打到俾个咪标，俾你逐几分钟，或者有足够嘅时间十分八分钟咧，俾你翻去攞翻架车，嗱，如果系咁咧。我又觉得无可厚非，咁就无可厚非。但系咧，如果唔系嘅话咧，你不停可以续嘅话咧，咁又唔掂。嗱，睇翻啲报道啦，嗱，个报道就咁讲嘅，话电话付费泊车咪标咧喺美国、加拿大同澳洲咧都已经使用噶啦。车主就先用信用卡登记开咗一个户口，就可以打一个指定付费嘅电话，就输入咪标嘅编号同埋泊车时间咧，就会自动扣除泊车费。咁车主亦都可以传送一个咧固定模式嘅短信，指定付费电话号码，短信里面就包含咗咪标编号同埋泊车时间，系统亦都会自动扣除泊车费。而喺泊车时限将届满嘅时候咧，系统就自动咧发出短信 提示啊， 提醒个车主重新补付泊车费。如果咁讲又唔系，即系话俾你听，你可以续费续，即系续泊 嘅。 咁啊，运输署交俾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文件就话咧，而家全香港9800个路边电子泊车咪标使用嘅年期咧就届满啦。咁所以要换啦，运输署咧就乘机咧就会换一啲新一代嘅咪标。嗱，运输署又认为喺电话付泊车费虽然可以方便车主，不过而家法例规定就是你讲嗰样嘢啦。同一架车辆连续喺同一个路边车位停泊超过24粒钟先至系犯法啫。林彪话嗱，呢个又同你嘅理解唔同。罚款咧就最高可去到2000蚊，电话付费咧就可能令到路边车位只作短暂停泊嘅原则受到影响。另一个电话付费会引起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执法。由于车主无需他的咪标那里付费，电话付费就不知道能不能够同步显示在咪标上面。如果在个时差里面有差人抄牌呢，就会引起争执。这样说，我就觉得呢，现在这个，现在我们要找运输署搞清楚，是不是新的咪标可以续拍。如果续拍的时候，譬如半个钟头的咪标又可以通过手机又拍多半个钟，两个钟那些又拍多两个钟，那这样就不行的了。 是的。 那这样就不行了，你说可以续拍，因为我们未赶得切回来拿车，十分八分钟宽限呢，我就会支持。 是。 如果不是就不应该支持的这样东西。所以我们呢就要找运输署呢，等解释清楚先。不做调查呢， 一般嚟讲，林毓华我哋嘅信念咧就毛主席教落嘅、 嗯， 就唔可以以牙松降。咁、所以揾咗运输署问咗先，你就唔好咁怒气住。嗱，至于话你讲嗰样嘢系咪架车唔喐，你就可以再拍咧？咁而家系咪仲有呢条条例咧、 嗯？ 都要可以问清楚运输署噶。啊，咁运输署啊问下佢啊，点样即系厘清呢个所谓 credit card？啊！續拍呢個計劃係點樣嘅？嗱，趁而家佢未訂啊，未曾訂啲米錶啊， 九千幾個路標路邊嘅電子泊車錶、 啊。如果係唔啱嘅話，就要喝停佢噶啦。嗱、 啊， 呢、啊、個一單，另外一單嘢咧，最近就好多好多麻煩嘅，因為好多人咧放暑假都揾。啊！呢、這个 intern 做嘅，但系而家个最低工资系有影响嘅。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召集人兼评基会主席林焕光下午会交代是否留任行会召集人。评基会昨天开了两个半钟头会议，讨论主席林焕光担任行会召集人是否涉及角色冲突，但未有共识。支持和反对林焕光身兼两职的委员壁垒分明，16名的委员里面支持的委员较多，要求林焕光辞职的只有民协的冯检基和谢永玲。林焕光重申没有改变过立场，又强调行会召集人和行政长官没有从属的关系，非官守成员只是提供意见协助特首作出决策，并没有实际的执行权力。他又说早前到北京没有见过港澳办的官员。有线宽频宣布收到国际奥委会的通知，就播放奥运情况已经成功为亚视解决广东落地权的问题。亚视就说正是了解事件，但重申谈判已经终止，暂时未同有线达成共识，还有不少不明朗的因素，又指广东落地权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无线电视就话继续主动向国际奥委会争取播映权。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话，曾经同国际奥委会通过电话，转达社会关注转播权嘅问题，希望尽快解决。奥委会回应话，香港市民一定可以免费收睇赛事嘅转播。伦敦奥运会在今个月的27号开幕，有线以超过1亿2千万投得独家的转播权，但条款同社包括最少将200小时的直播拨给免费电视台。公开宣布退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马达钦仍然同外界失去联络，消息说他仍然是身处在上海市郊一间的修道院。梵蒂冈教廷就发表声明，批评天主教爱国会未得到教宗批准下擅自为主教祝圣，更加将接受祝圣的主教逐出教廷。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上个星期为黑龙江教区主教岳福生举行祝圣，梵蒂冈教廷发表声明说岳福生的任命未获得教宗本督十六世的批准，违反了教会法，宣布将岳福生逐出教廷。声明重申教廷已经多次要求岳福生不要接受未经教宗任命的祝圣，但不获重视，而当日有出席祝圣礼的神职人员亦都会面对教廷的处分。梵蒂冈呼吁中国避免再做破坏双方关系的事，期望北京可以同教廷积极对话。东盟同中日韩的外长在柬埔寨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多个参与的国家在南海问题上角力，预料南海主权的争议会是会议的焦点。日本传媒报道，日本会在东盟的会议上提出要求中方保持克制。不过中国的外交部强调，东盟会议不是讨论南海问题的适合场所。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同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9度，相对湿度7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有一个坏车报告，龙翔道天桥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平石村慢线咧有部坏车跪埋一边嘅，车龙排翻一边咧蒲岗村道啊吓。咁另外跟进翻较早时呈祥道向观塘方向，近呢个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都几远噶，去到清丽苑。咁同时影响到3号干线向翻尖沙咀方向车多，而落翻呈祥道嘅支路咧。亦都比较繁忙噶，车龙去到边咧？排翻到呢个葵涌交汇处，塞紧车各位，忍让多阵，唔该。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先吓。不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继续枕住喺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咧，呢分钟系排翻到城市花园，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啦。去到隧道出一位，暂时未间封嘅，落湾仔唔错，顶得顺啊，暂时都系正常噶。好，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见到啦，排翻到上环消防局噶。系啦，新款嘅泊车。咪标报道就话最快2017年啊安装使用啊，话仲话可以用呢个手机遥控入标，有需定啊全部街道都变晒私人停车场咯，个个仲唔长期霸住个位用啊，话分钟去租俾人添啊，真系爽啊！仲有啊，到时啲财务公司又有生意啊，喂，点解啊？长期泊车增加卡数，哎，一定系推出个什么泊车卡数一不清，哎，爽啦、啊、真系小心理财啊！好，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嘅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嘅，而东隧过翻香港，龙尾汇景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少少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嘅，咁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好远个车龙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好，最后请跟机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揭幕礼，将于7月15日星期日下午2:30喺 City Walk 全新天地 高准 大公开举行。我麦润秀会联同马国明、李志和 高准 大公开，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 同一齐为将于伦敦比赛嘅运动健儿们打打气，发放永不放弃体育精神。到时见啦！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边一间幼稚园点样考嘅模式啦、题目啦、收身标准啦， 大公开。 各位家长听完声音导航之后，而家有升级讲座安排俾你哋啊！成功考入名牌幼稚园秘笈，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课程总监 Michelle 梁继章幼稚园校长现场讲解面试入学秘诀，为家长同埋小朋友做好心理准备。7月15日星期日下昼4:00-6:00，理工大学举行，280元一位，票价扣除开支，全数捐俾护苗基金，座位有限，快啲打26269720报名参加啦！ 关于改组嘅建议咧，决定摆喺民生嘅议题之后。 上次偷袭失败，咁你就好应该收翻5/14决议案。 嗰个手册有一啲嘅内容嘅偏颇。 对于两个身份咧，冇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系有申报机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 我哋讲到咧喺9:00新闻前，所以而家林毓华而家呢度咧做节目有啲纪律，唔该你。 点样？ 新闻前咧 就交翻个咪出嚟，如果唔系就好似香港电台，唔系好似我哋以前喺商台咁咧，继续讲落去，你啊嘟完你之后咧，就跟住就去新闻噶啦。啊，我哋讲紧咧就话啲暑期工，嗱好多学生咧喺暑期嘅时候咧，都希望揾到一啲机构去实习嘅。嗱，如果香港啲学生就冇问题嘅，因为而家整咗呢个最低工资之后咧，如果要俾最低工资去请一啲人做暑期工咧。啊，就好多人都唔制嘅。一老实讲，请个人翻嚟仲要教你做嘢，仲要俾埋啊最低工资咧，就令到好多呢啲机构却步嘅。 但系呢， 咁所以咧就有 担心啲人投诉添啊。 唔系，咁而家就有个制度嘅。咁而家咧就话咧，其实劳工处都做咗一啲咧啊 协调工作， 协调工作系点咧？即系如果你系香港学生咧，如果有学校。譬如你我哋公司咁，譬如我哋同树人咁，啊讲起树人咧，再讲第二单嘢。譬如同树人咁，啊有个协议嘅，佢啲学生可以嚟呢度做实习嘅，咁啊冇问题啦。又或者冇协议嘅，譬如我哋公司咁，冇可能同所有学校都有协议噶嘛。咁如果个人想做暑期工咧， 咁啊家长同你写个， 你学校写封信得噶啦。 O K。 咁咧就可以豁免咗嗰个最低工资，咁你就唔会犯官非。但系咧。就有一样嘢咧，劳工处就冇做到嘅，冇做到嘅原因就好简单嘅啫，就系话喺外地翻嚟嘅学生，如果要嚟做 intern 嘅话咧，第一外地嘅学校唔会写封信俾你啦，第二样嘢 家长写得唔得， 亦都未必承认啦， 系 咁呢样嘢其实就避免咩咧，就请年假劳工嘅，就惊有人走法律啦，咁呢样嘢又无可厚非嘅，但问题系。啊，咁你都要照顾到喺外地翻嚟嗰啲学生，如果要做实习咁点咧？ 系 嗱、啊，所以而家就令到好多机构彷徨嘅，除非嗰啲机构里边 I B 咁冇问题啦。喂，烟肠都俾几皮嘢一个月嘅，你知唔知啊？ 嗯， 你知唔知烟肠都俾几皮嘢一个月？ 咁犀利噶，咁即系教坏佢哋啦，系嘛？即系钱啊，好紧要 啦。你真系聪明嘅，你问下边个有得做嘅先得噶。你请啲咩人先得噶？ 啲巴闭人系嘛？ 请翻自己客嗰啲。嗰啲仔女啊嘛，大佬啊，林旭华，你唔好个个以为咁去做啊，人工好过你嘅分分钟，咁啊做 intern 就大佬，啊，所以咧， 胡勇嚟啦呢啲系吓， 唉，咁啊你知啊，招呼你客嗰啲指责啊嘛，咁所以如果你有啲 uncle、auntie 好搭水嘅，知道佢喺嗰啲 IBank 嗰度啊有户口嘅，啊，咁你就。叫佢帮你打个电话得噶啦，咁你就可以揾嗰啲几皮嘢啦。佢嗰啲 intern， 如果唔系咧，连最低工资都冇，呢样嘢又系几阴功嘅。嗱，嗰位树人要讲，我一间大学咧，我就唔知道你学生会究竟搞乜嘢。嗱，近来咧就因为啊陈树英啊，陈树英你知边个噶啦？ 系 陈树英就系啊达仔 个党嘅 吓，达仔个太座，达仔个半边天。咁啊，何俊仁咧，呢、這个傻佬咧，啊呢、這个废废地嘅何俊仁咧，就而家要选超级区议员。 系 咁新界西咧，佢就啊，即系咧就捧阿陈树英上位。嗱、啊，陈树英上一届咧就选功能组别选饮食界嘅。咁而家何俊仁又捧佢，咁啊谂咗啲屎桥出嚟就食字。咁、就话树人同心。 系， 其实树人同心嘅意思咧就。陈树英个树字，同何俊仁嘅人字就变咗树人同心，即系揾阿何俊仁啊撑佢去选立法会，其实就冇乜所谓。 冇错啊，同埋佢个树之后咧系有个标点，然之后人同心拍住上嘛。 但系咧树人学生会就话咧，啊有啲学生喺七一游行睇到咧，就以为系大学生团体嘅队伍，所以强烈要求民主党跟进啊，释除大家疑虑。啊，咁有记者问过树人大学生嘅事务处咧，佢哋话作为办学团体咧，佢哋同政党冇咩关系，希望咧喺传媒可以帮我哋澄清咁讲。 比较多余喎，真系。 咁你网友又话今次白鸽党抽水抽得认真低装，又话佢哋冇啲创意，嗱冇创意我同意。嗱我绝对认为 唔系抽水， 系冇创意。但边个抽你水啫，大佬啊！喂，人哋 抽都抽港大啦，系嘛？ 咁你又唔好歧视树人，我哋好多同事都系树人毕业噶，个个都好叻仔噶。 我先至早几日先同阿梁教授食饭系嘛？ 唔系咯，咁梁教授点啊？佢最对我哋呢个 啊，数码广播仲埋阿芝阿 Joy 仲喺度，咪喺度啊？呢唔系我系佢个 Waiting Committee 嘅 member 嚟嘅，大佬。佢话 啊， 数码广播冇得做啊，仲有冇同你讲啊？ 佢都系觉得系辛苦嘅，佢认为系 辛苦咧，系乜嘢辛苦咧？但系就唔好喺度讲埋啲无谓嘢啊！啊，你不如咁啦，林旭华，你放假揾佢嚟做下替工，可能佢讲啲嘢好听啲。嗱，树人同心，我觉得咧就系创意嚟讲咧，梗系九流啦。但系人有权用噶，树人啲学生睇开啲啦。作为一个大学生，喂，咩叫大学堂先得噶？人你喂人，一个叫陈树英，一个叫做何俊仁。 何俊仁， 喂，你不如话何俊仁废废地，唔准你叫阿仁，叫改名得唔得啊？唔得噶嘛呢样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嘅肠道问题， 淀粉质多嘅食物，我哋就尽量少食肥腻啊，嗰啲容易肚饿噶。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贤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在屋企点样用 Now 电视机顶盒去享受数码电台嘅节目呢？ 大家好，我系 Lawrence Now， 系发烧玩家节目嘅主持。Now 就其实好似我哋一个 tuner 咁模式噶啦。咁我哋最好咧就经过一条 HDMI cable， 经过 M 嘅解码咧，就将啲声就做翻出嚟。咁而新力声嘅喇叭已经可以做到我哋想听数码音乐嘅节目嘅一个要求噶啦。我 Lawrence Now 推介你哋咧，你用 Now 呢个平台去听我哋 DBC 嘅节目，呢个效果系非常之理想嘅。 生活要求尽在数码享受。 老豆，最近玩摄影啊？ 影低我哋间新界村屋嘅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嘛？业主必须喺2012年9月30日之前，将啲符合条件嘅村屋僭建物向屋宇署申报。申报咗就可以迟啲先要拆。想知多啲，可以浏览屋宇署网页或致电2626-1616查询。 咁等我帮你即刻去申报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我电话旁边咧就有个唔转得弯嘅女人，呢个唔转得弯嘅女士咧， 啊，唔肯同魔鬼有交易啊！ 立法会议员谭香曼当年佢系叫民主女神啊，去立法会话 this lady cannot turn 啊， 即系呢个女人唔转得。谭香曼 即系企硬啊！ 早晨， 早晨，咗好耐冇见啦，仲转唔转得啊？ 梗系唔转得啦，我唔识转弯噶嘛，你 唔识转弯，咁但系你又抽水、啊，系咪啊？有冇抽水啊？ 抽咩水啊？ 今日报纸就话咧，你就话有人咧话要捐200万俾你，叫你出嚟选去九龙东。点解话你抽水咧？因为最近咧有个傻佬咧就叫做田北辰。田二少，佢话咧有啲新界佬咧就同佢开价卖票俾佢。咁於是呢、啊、有人就话喂有冇搞错、啊。 可以卖嘅咩？ 係啊，咁你就去报差馆啦，叫佢，咁佢又唔去报差馆。咁而家呢、啊、就好多人话你如果係真嘅，你有个责任啊，唔好讲话选立法会员啦，你有公民嘅责任，有人走嚟贿选啊，破坏香港选举嘅公平原则，你就应该去报差馆啦。啊啱啊，佢又话唔去，喂算啦，咁有人就话抽水啦，咁跟住就轮到你啦、啊，就话咧有人俾钱你去选，咁我哋就梗系要问噶。 嘢、啊，老实讲。 啊咩啊？ 佢嗰坛嘢我唔清楚。 唔系你嗰坛咧，讲你嗰坛。 你嗰坛啦，咁有人啦，即系有人啦，咪当埋我都系啦。咁就喂，谭一文又咪系咪见到啊？田北辰见报，又有电台揾佢讲嘢，你又抽埋水一份啦，又话有人俾钱你去选啦，咁啫。 我就唔想抽水喎、哦，你揾到我，我先至讲嘢。 我知，咁咪都系执报纸。 我其实都唔想话听电话噶，而家你又话我抽水咯、哦。 你唔知报纸登咗你张相出嚟、啊。 我都唔想答呢个电话噶、哦。 你有冇睇到报纸登咗你张相出嚟啊？ 今日苹果啊！ 我喺观塘拍紧单张。 苹果日报啊！ 所以我未曾睇报纸。 嗱， 我话俾你听，好似有啲报纸系讲呢件事。 苹果日报咧就将你咧画咗漫画好正嘅，就耍太极咁嘅姿态。就有人俾一大沓嘅黑手，俾一大沓银纸俾你，你系推翻。 金牛嚟添啊，一沓 咁所以我哋就话你系咪抽水啫？问你，咁你可以话 唔系抽水啦。 唔系咁，究竟有冇人话俾钱你？ 拍紧单张，我就唔系好想接电话噶，有个另外。个电台又系揾我，我话我拍紧单张， 咪多谢你捧场啦。 我梗系捧下大班场 啊。咁我问下你啊，咁系咪真系有人俾钱你去选先得噶？而家冇人话。 有个好友问需唔需要，咁我话唔使啦。 咁咪点解觉得呢个人心怀不轨呢？ 我唔知佢咩意思啊。咁 人哋捐钱俾你，譬如我话我捐钱俾你，未必心怀不轨噶嘛。或者觉得你 唔同啊，你正常啊嘛，你系咪？ 哦，即系嗰个人就唔系好， 即系有附带条件 嘅，即系嗰人好骑呢嘅。 佢冇讲任何嘢，我已经拒绝咗佢。 即系你唔识佢嘅， 我识佢。 咁你知道啲钱来历不明嘅？ 大家心中有数啦，唔使讲咁大啦，系嘛？ 喂，如果真系要再进一步行为咧，你就要报差馆噶咯。 佢唔会进一步行为，我拒绝咗佢咯。 咁你系咪选啊？咁你讲，你系咪准备啊？考虑啊？ 我唔可以即刻讲话。 我知唔系考虑，考虑，好似梁振英咁讲，考虑。 系啦，考虑，考虑喺九龙东。 考虑喺九龙东啊？哇！咁九龙东好多人争 喎、 啊。 热闹咪好咯，有个竞争，有个比拼。 惊唔惊啊？话你系阿谢伟俊 B 队啊？ 我系谢伟俊，我唔识佢。 你唔识佢，超人你都唔识。 谢伟俊 B 队，你问佢我系咪去 B 队先？ 即系你唔系。 哦、我可能嚟分佢啲票，仲话叫我系 B 队， 系嘛？咁 啊好 啦， 笑啊，真系。 好啦，即系你咪抽水嘛。嗱，如果有人再揾你啊，搞就埋啲古灵精怪嘅补差馆，知唔知啊？如果唔系，打电话嚟电台啊。 我第一句揾你。 好、哦，欢迎你啊！欢迎你。 第一个揾你。 继续唔好转弯啊！唔系揸车要转弯啊，唔系通闹你嘅啫。OK， 拜拜。 多谢你咁信任我。 好啦，拜拜。 多谢你大班。 继续，多谢你，多谢你。继续啊，你嘅地区嘅准备工作啊。 谭香文真系好鬼过瘾，我都唔系好想听电话啊！你话我抽水， 人哋做紧嘢啊嘛。你 一 当年咧，我帮你落区系派传单，都真系个，你真系个电话响，你真系觉得哇，唔好骚扰我啦，我做紧嘢啊嘛，真系吓， 系咩？ 专心去做嘢啊嘛， 点样啊？ 派紧传单嘅时候啊。如果你个电话震啊，咁你又真系啦嘛，咁啊系咪应该手攞去听电话好，定继续要派传单咧？咁样啊嘛，啊， 哦，哎、 有时候真系唔能够系同一时间做两样嘢噶嘛， 哦，咁、啊、样， 系， 咁啊系咪抽水咧？佢话唔系， 佢话唔系， 咁又话俾钱佢，啊，咁啊俾钱佢难报案啲，构成咗一个问题，已经系亏损啊，构成咗一个问题，已经系亏损噶啦，已经系、嗯，喂，佢亲口讲。摆埋上 Facebook 啊，即系其他人都可以去报，佢唔报啊啱啊！即系你公然话俾人听，喂，选举都未开始，嗯、已经有人话喂，我卖票俾你， 嗯、 喂，咁起码都要报下差馆啊，等 I 记好，差馆好去查一下。 好啦，同选举事务处讲啦吓。嗯， 喂，其实呢样嘢已经构成咗一个问题，已经系亏损噶啦，已经系、嗯、喂，佢亲口讲摆埋上 Facebook 嗱、啊，我哋不如咁啊。又揾下呢个田北辰，揾埋啲选举事务处，其实揾选举事务处好啊， 系咯， 都唔使揾田北辰噶啦，因为咧佢自己喺 Facebook 度讲咗啦，揾选举事务处选，或者揾政制事务局局长。嗱，不过你咧，阿辉哥啊，你就唔好咁衰，就去问人嗰层楼啦。你不如打电话话俾阿谭志源听，我哋唔讲嗰层楼啦， 讲选举啦， 净系讲选举得唔得啊？啊，叫揾人复翻个电话好唔好啊，辉哥啊？嗱，咁我哋电话咧就18721111，咁大家又可以打电话嚟啊，讲下喂，究竟林焕光啊， 佢而家就话要咨询民意，原来佢咨询嗰啲所谓民意咧，就嗰啲维威卫， 系嗰啲委员， 一啖啖 相关嗰啲， 啲橡皮图章嗰啲咁嘅评基会委员，我哋话如果靠呢班友咧，唉。去搞平机咧，香港都冇乜机会啊！真系，而家电话旁边有听咗黄生嘅早晨， 黄生你好， 早晨，早晨，大家你好，林生 你好，你好，你好。 我想讲呢个林，即系林焕江咧，初初嘅观感咧就点咧？即系佢嗰阵时小揾小三嗰阵时咧，跟住即刻辞职咧，我觉得佢体现问责制咧，就其实我都OK 嘅，都佩服嘅。即系后屘佢再做，即系俾人哋梗系派翻饼仔俾佢啦，即系佢。应该个人嘅人面，佢喺官场嘅人面好识做嘅，应该即刻俾翻个平机会佢做，又几廿万一个月啦。 嗯， 啊，咁都冇问题嘅，其实都即系中规中矩都算噶啦。 能者居之啦，总之就啊。 但近期睇佢而家咁做嘢，同埋听翻佢讲嘢咧，就对个观感就争，即系有180度改变啦。 即系呢个又系欺世盗名嘅。 系啊，系啊。因为听佢都不争噶，即系对啲即系佢其实即系 h 住做啦，即系冇心做嘢噶啦。不过只不过人哋叫到佢就做咁搞嘅啫。 嗯，勉为其难吓。 佢系念佛嘅，有个网友咧就话佢咧犯咗贪嗔痴。 咁啊系啊，即系而家咁睇啊，估死啊！今日晏昼咧，佢都会话两份都做噶啦。 我呢个唔使谂噶啦。 但系其实咧，嗱，即系如果譬如咁讲啊，即系攞理性咁样分析先啦。即系如果譬如我调翻转，我梗系净系睇资本上啦。即系我是但做一份嘅啫，我就会简单评咗评机会嘅，多人工啲啊嘛，又冇压力噶嘛， 又威， 又有名啊嘛， 系咯，又可以呃下啲，又可以呃下啲流动性。 如果真系香港人嘅咧，正常嚟计啊，又调翻转，应该就唔做评机会，就走去做召集人。 呢个就系阿郑家富嘅谂法。嗱，呢个 系啊，即系嗱，如果你平常即系冇阴谋论咁谂啫，即系冇谂衰佢，即系正常啊，拣咁拣呢两样啫。 黄生啊，如果佢今日喺下昼咧，真系爆个大冷，佢话我两份都唔做，你拍唔拍掌啊？ 拍掌，直头对。 咁啊，选到做特首添啊！唉， 鞠躬添啊！因为睇见佢而家咁，佢睇佢人都唔系话真系肯帮香港人做嘢嘅，咁佢做唔做评机会都。 其实佢应该辞咗评机会去噶啦，唔使讲噶啦。多谢你电话，黄生啊，电话旁边可以方生嘅，早晨， 方生你好， 早晨，早晨， 点啊，老方？ 其实就我就觉得，林焕光咁就，佢都唔应该做咯。 系啊，佢而家已经冇咗公信力噶啦。 嗯，两下都唔做， 因为两边，因为佢 两边不都好， 两边不都好啦。仲有即系我觉得佢喺任内佢。对少数族裔嗰啲嘅政策嗰方面咧，佢即系基本上好似我听到咁样咯， 咪得把口噏咯 ，lip service 吓。 佢即系对于话即系喺香港入边有啲少数族裔去话即系居留话攞护照嗰个问题，基本上我觉得佢即系冇出声咯。 系 辞职啊！ 我觉得佢应该两个都应该唔应该做啦。 好多谢你电话吓，嗱呢啲就叫 民意 啦。不过咧人微言轻，呢啲民意系唔会听嘅。佢听嘅要听自己有，要听翻评机会嗰啲委员啊，仲要系自己有嗰啲，就唔系啊呢、這个冯检基或者谢永宁教授嗰啲，佢要听下听下嗰啲区议员啊，嗰啲律师点讲啊。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李生嘅，早晨，李生， 李生早晨， 喂啊，李生早晨， 系你啦， 电话断咗，李生， 要啦，一阵我哋再接波翻佢吓， 阿李生早晨， 李生 早晨早晨， 好啦，行咗边啊你啊， 先 cut 咗我先啦，头先啱啱打嚟，喂，好快啫， 系， 阿林焕光咧呢啲其实咧嗱一个另类嘅成功人男人咧就应该点咧，有人咁讲噶吓， 系， 就要家庭互相 swap 嗰啲讲咧。就系啲同事啦。咁另外咧，就想讲翻，喂，第三样嘢我唔好同意你嘅，就系你话啲早排咧，咪话而家啲高官咧，咪俾人话下话，几廿年前嗰啲咁嘅互相 swap 嗰啲住宅嗰啲嚟租嗰样嘢咧，就好 common 啦，要特赦啊。 诶，阿哥啊，李生，你搞错啊！我讲紧系嗰篇文系2000年写嘅，八年前写嘅，我即系话俾你，我系先知啊。知道有今日啦，我冇话我同意唔同意啊。OK， 我话好容易。 其实我觉得应该呢个时候咧，应该全部 反出嚟，你見到阿葉劉啊，第一個跑出嚟咧，話呢樣嘢好平常嘅啫，冇嘢嘅。點解咧？因為正正佢個黨咧，就係、是、啲退休公務員啊，俱樂部嚟噶嘛，同埋啲形象呢、這個光明嘅商人黨嚟噶嘛。 嗯、 如果正正就係如果呢樣嘢咧反出嚟咧，佢個黨咧起碼咧係最受 impact 嗰個黨嚟嘅。 嗯 啊，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話講埋呢個國民教育啦。其實我想講一句，琴日想打去呢、這個呢個自由風嘅打唔到。其實好簡單，香港為之香港咧，成也教育，敗也教育。 嗯 啊，如果香港特區不特嘅話咧，啊，咁香港就玩完噶啦。 唉，特區同埋而家我哋喺以後市講起嘅教育好唔掂嘅，真係啊！ 佢哋而家呢啲國民教育咧，攞翻去大陸嘅人，你都唔受呢套啊！ 係啊，唔係最好笑一樣嘢就係話咧，要記住一樣嘢就係話教育呢樣嘢。今次呢、這個其實喺乜歷史咧咁多次咧，每一次如果係由學生純粹自發性搞出嚟嘅運動咧， 嗯， 而衍生為人民運動嘅話咧，呢樣嘢先至唔好睇笑，話俾你聽。 係啊，好勁㗎，係啊， 係完全由佢哋自己外傳嚟嘅，冇人背後 back 出嚟嘅。 嗯 啊，你睇翻一樣嘢，即係今次呢樣嘢正正一樣嘢。 好啦，你都知啦，哔哔聲啦 啊，聽新聞。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行政会议召集人兼评基会主席林焕光下午会交代是否留任行会召集人。评基会昨天开了两个半钟头会议，讨论林焕光担任行政会议召集人是否涉及角色冲突，但未有共识。支持和反对林焕光身兼两职的委员壁垒分明，16名委员里面支持的委员较多，要求林焕光辞职的只有民协的冯检基和谢永玲。冯检基朝早出席港台节目时表示，如果林焕光兼任评基会主席和行会的召集人，会影响评基会的独立性。他说根据国际惯例，评基会不应该和政府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必须要给公众看到本身的独立性。而另一名的评基会委员谢伟俊就认为，行会召集人和评基会主席两者被外界所指的冲突并没有关联性，亦都未达到临界点。有线宽频宣布收到国际奥委会通知，就播放奥运情况，已经成功为亚视解决广东落地权的问题。亚视就说正是了解事件，但重申谈判已经终止，暂时未和有线达成共识，仲有不少的不明朗因素，又说广东落地权只是其中一个问题，而无线电视就说继续主动向国际奥委会争取播映权。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说，曾经同国际奥委会通过电话转达社会关注转播权问题，希望尽快解决。奥委会回应说，香港市民一定可以免费收看赛事的转播。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低开131点，之后走势继续向下，恒指现在是跌紧161点，报19234点，而国企指数跌紧115点，报9270点，跌幅已经超过1%。评级机构惠誉确认美国最高的三个 A 主权评级，温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货币政策灵活，所以确认美国最高的三个 A 评级。不过评级展望仍然是负面，预料在2013年年底之前都不会改变对美国负面的评级展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但早上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是天晴和炎热，周末期间有几阵的骤雨。现在录得温度是29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继续有一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两个坏车报告，咁啊长沙环道向旺角方向近呢个蝴蝶谷道啊，慢线有部坏车围埋一边，龙尾就美孚新村噶。另外一宗嘅位置咧就喺屯门公路入屯门近呢个油金头噶吓，车龙去到边咧排翻到呢个丽城花园，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指示啦，唔该。好，走翻出嚟市区先啊，咁啊港岛区告示打到嗰阵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嘅，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排翻去城市花园，睇埋香港仔隧道过去，加埋落湾仔啦，唔错，两边暂时系畅顺嗰只嘅。咁至于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见到龙尾啦，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嘅。系啦，除咗陆路交通啊通注意之外咧，海上面嘅交通新闻咧，我都特别留意噶。嗱，琴日就一名潜水爱好者咧喺西贡方面啊，就玩呢个浮潜期间。不幸啊，就被一部快艇撞到个头部死亡噶。嗱，暑假到啦，好多人玩水上活动噶，唔该开快艇嘅人士特别要留意水上其他人士活动嘅人嘅安全至好啦。哎呀，你估80年代揸大飞咩？唔该开慢啲啦，真系人命有关噶吓。好，九龙区方面啦，咁啊公主道过去龙尾爱民村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去排翻去果栏，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去啦，呢分钟啊排翻去浙江街噶。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好啦，呢分钟都回复返正常㗎。最后请紧记得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翻工真系好攰、好闷、好寂寞啊！ 翻工翻到个人好 dry 啊！ 有边份工可以笑住嚟翻，翻到上瘾噶？ 潮声办公室， 潮声办公室 ，Michael Says Office， 由詹 Sir 詹瑞文开创嘅舞台剧《潮声办公室》，包你笑上瘾。 7月12日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即刻到快达票及通理琴行， 或者打3128288扑飞啦！ 潮声办公室，我想翻工嘅地方。 City Walk 全新天地，永不放弃同学仔世界运动会揭幕礼，将于7月15日星期日下午2:30喺 City Walk 全新天地高层地下中庭举行。我麦润秀会联同马国明、李志和、黎志伟、郑丽莎，仲有现场观众一齐为将于伦敦比赛嘅运动健儿们打打气，发放永不放弃体育精神。到时见啦！ 关于改组的建议呢，决定摆在民生的议题之后。 上次偷袭失败，那你就好应该收回5/14决议案。 那个手册有一些的内容的偏颇。 对于两个身份呢，没有角色冲突。如果有冲突，行会是有申报机制。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系啦，就嚟9:37啦，咁我哋争取时间听一位林同学嘅意见。大学一年班嘅学生林同学，早晨， 早晨，早晨， 喂，早晨， 系啊，你想讲啲咩啊？ 系想讲林焕光嘅， 好啊， 佢佢系真系唔可以做，为佢好，为公众好，佢真系唔可以做。 何解？ 因为第一样嘢，嗱，头先嗰个生逼都讲咗话，梁振英都话，有利益申报嗰个功能喺度，而且佢都系某程度上系 suggest 紧佢可以用啦。咁其实即系指明咗系会有角色冲突啦，即系佢都话，即系佢系唔系用直接嘅方法讲，即系好似灌佢讲嘢嘅方法，即系 调翻 转，调翻转头嚟讲，你知佢好叻噶嘛？佢 系啊，系啊。 同埋咧，佢连阿林焕光佢自己前几日都话佢可以避席。喂，咁系一个咩道理咧？我请个人翻嚟，仲要系做召集人之后要避席。 系 我哋用公帑请个人翻嚟避席，真系 thank you very much。虽然我冇纳税，我爸妈有纳税，我真系觉得好嘥钱。真系谂起都唔知。 大班今朝都有讲啊，个班长嚟噶嘛，佢系啊，点可以避咧？系咪 之后佢要避席。咁第咁其实再加上第三样嘢就系，其实佢两面都好唔尊重咯。即系佢话佢入去里面系为咗保障行会，唔系系为咗保障佢自己平机会嘅利益。咁佢当行会系咩嘢咧？咁行会都系个顾问，咁你都要系要你喺入面。 你入去行會嘅時候，其實你都係應該係喺入面，你都係要履行翻自己可能做顧問同埋某程度上其實係支持政府咁樣嘅行政嘅即係嘅政策嘅嘢嘅喎。咁究竟你即係 even 可能係一個好附庸嘅工具，可能係一個橡皮圖章都好，但係即係其實實際佢唔應該係咁樣噶嘛。咁如果佢實際上唔應該係咁嘅時候，你入去裡面，其實你係應該做翻一個行會一個 executive council 要做嘅嘢咯。 阿林同學嗱，如果你係阿林 uncle 嘅係嘅一個智囊，你會建議佢點做啊？ 我覺得佢真係兩面都唔可以做啦，因為佢本身嘅問題係呢、這個行會係有集體負責制同埋保密制嘅，喺裡面做過啲乜嘢嘢，好聽啲講係保密，唔好聽就係黑箱作業。其實佢入到去裡面，其實佢好危險嘅，佢自己。如果佢兩份工都唔是嘅話，萬一係保密制、集體負責制，你做咗出嚟嘅嘢 ，for example 講係雙非嘅問題，萬一你真係做，萬一你個決定係牽涉到唔平等嘅話，你係唔可以，你唔 suppose 係企出嚟反對個政策嘅。萬一佢過嘅嘢係同平機會同佢同嗰四條法例平機會嘅法例係有 conflicting 嘅時候，其實佢根本就唔可以企出嚟。即係好話唔好聽，阿林 uncle 我都係你老中，係啊，即係但係我都係即係點可以咁，即係點講？ 阿林小姐啊， 係啊。 你边间大学读书噶？ 我英国噶，系啊。 咁鬼叻嘅你？ 你读法律噶？ 唔系，哎呀，我 你翻嚟放暑假？ 系啊，都系，我 gap 咗一年啊嘛，因为都喺香港，系啊 ，gap year。 但系揾你嚟做下节目都好、啊。 同埋 Ron 你一齐做、啊， 同埋我一班小朋友一齐玩下都好、 啊。佢哋好叻噶， 你介唔介意啊？ 我唔介意，我唔介意。 得啦，我留低你嘅电话吓，我哋阿辉哥会揾你噶啦。 哦， 整个叫风波同学会啊。 好啊，都要发声噶啦，但系同埋系咯。 永不收声，风波同学会。 我真系觉得阿林 uncle 系真系俾人系真系俾人扇嘅，我都觉得系其实望住佢。 喂，你放一年 gap year 你做咩啊？而家 我唔系啊，我都系做啲打下杂咁样。我高过最低工资嘅，咁唔使减薪。 好啦 ，OK 嘅， 多谢电话， 多谢林导哥，系跟住有李先生， 阿李生， 李生你好，系， 系阿大丹林伯你好， 系你好， 系啊系啊，点啊？ 我都系想讲下林焕光，咁我就想首先我唔质疑佢个人格或者佢背后嘅盘算先， 嗯， 我净系想讲下佢嗰个人嗰个分析能力同埋嗰个判断， 系， 佢首先接受咗梁振英嘅委任，咁即系佢谂过考虑过系冇问题，佢先接受噶嘛， 嗯。 跟住上到你哋嘅电台节目，你阿大班你同佢分析完之后，佢又咦系、哦，又好似有问题、哦，咁佢又话咩？跟住佢翻转头去完北京咁翻到落嚟，佢自己嗰啲委员又同佢讲完一轮之后，佢咦系、哦，又好似冇冲突、哦， 三心两意，举棋不定， 咁即系 扭扭零零，左右摇摆啊，唉、哎。 即系冇资格做呢个位咯，即系好简单咧。 系啊，如果你一个人系咁样嘅时候，你点样去担任一啲咁重要嘅公职咧？ 唔系，佢而家唔单止诚信破产，佢而家直情系个能力咧已经被人质疑啊，仲有判断能力咧。 我就系净系质疑佢个判断力啫。 判断能力咧，亦都系九流。 系、嗯、啊，如果你咁样，你点做呢啲咁嘅公职啊？咁重要嘅时候，同埋你嗰个评机会，你学啊大班你话嘅，喂，佢个系。正職嚟噶喎，人哋俾足人工嚟噶喎， 不過俾300多萬一年噶， 係啊， 好多福利 噶。擔任呢個行會嘅公職嘅時候，你係要花你唔少嘅時間喺嗰度噶喎。 有司機，有秘書，啊，有官威，啊， 係啊，咁你對評機會裏面其他嘅同事，其實都唔係好公道噶喎。 好啦，咁啊，聽到啲意見啦，不過我哋都係人微言輕噶啦，聽即係佢同阿陳志思都係噶，話唔做又做嗰啲人嚟噶啦，係咯。好啊，多謝電話，電話旁邊有位聽眾係曾小姐嘅，曾小姐早晨， 曾小姐你好， 早晨， 係， 喂，好掛住你哋啊， 係，請講啊， 係，另外就係、是、我想話咧，其實我覺得阿林煥光應該都要兩份辭曬去噶啦， 係， 咁我唔係好清楚其實一唔一樣啦，因為咧好似我諗翻起古諮會啊陳志思嗰單嘢咧， 嗯， 咁佢都係嘅，佢投即最重要嘅時刻，咁佢就投咗重要性嘅一票啦。 嗯， 咁如果你話依一刻阿林煥光佢到時話避席，咁嗰啲我覺得已經即係令到我哋呢啲咁樣嘅普羅市民好似覺得，哇，會唔會到時又有一個唔需要避席嘅機會？咁佢覺得，我又唔避席啦，咁樣 呢啲都系你自己讲嘅啫嘛。 唔系，如果成日你做嗰份工咧，谂住有咁多掣肘嘅，一阵又要申报，一阵又要备职，一阵又呢样，一阵又嗰样，已经唔使谂啊，即系应该唔做。 系啊， 讲完噶啦。 佢话听意见咧，系唔应该成日听佢哋自己有意见，咁大班都讲过啦，系咪先？ 唔系啊， 应该系听我哋意见啊嘛。咁我谂你哋不如辑录一下咁样，同埋做翻个分析俾佢哋，咁然之后俾个表佢吧。呢、这个就是我哋啱啱执嚟嘅意见，咁比起广大民意咧，可能咧更有公信力，因为点解咧？我其实早几日打过嚟，不过咧太过多人打你啦。 系系。 咁咧，因为好似广大民意佢话政府新班子嗰度咧咩五百几票咁样咧，我哋就行得好急促。 买买买。 咁五百几票，佢就话即系当系做咗一个调查。咁其实我谂你哋求其。搵人摆下街站，可能都唔系攞五百几票就当系一个好有公信力嘅 report 俾大家睇咁样咯。 系 吓，咁、我讲完噶，因为 好啦，多谢你。 呢个样本系做民意调查，样本都重要嘅。 塞车啊，又唔该晒。 好多谢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结婚喺边度搞先至够浪漫又独一无二？如果你都想喺4000尺露天庭园，怀抱270度醉人美景，喺城中唯一高空户外证婚场地 The One 婚礼天街 The Air 实现你嘅 Dream Wedding， 高呼一声我愿意，就要即时行动。喺8月31日前落订，可以获得免费提升场地布置服务以及其他升级服务优惠。预订及查询热线5106-0699。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ure One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港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小姐，厨师推介食温食食， 即系。 要控制食物的储存温度，食物经过适当配制或者彻底煮熟之后，要冷存在摄氏4度或以下，或者热存在60度以上。容易变坏的食物要在两个钟内放入雪柜，如果在室温放超过4个钟就不要了。 注意保存食物的温度和时间，就吃得安心啦。 想知多啲，上食物安全中心网页啦。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今日香港， 越流泪越快乐。新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自称一生人只喊过四次，他今年59岁，几乎每隔15年才至喊一次。这样做其实不是几健康。所有灵长类动物只有人类懂得喊。眼泪的原料是血液里面的水分，经由泪腺分泌可以滋润眼球，避免眼球受到细菌感染。当悲伤程度去到临界点的时候，大脑的额叶受到刺激，就会在短时间之内流出几十毫升的眼泪，以致泪流满面。另外流泪的时候，脑下垂体又会分泌脑内啡，有止痛的作用，令到肌肉放松，可以安抚受伤的心灵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7，网上的朋友就赞成大班你搞呢个风波同学会啊， 系咩？系啊，好犀利啊！永不放弃同学会有啦，我哋 系 阿麦润寿有个校长，咁啊，而家整个叫做永不收声啊，永不收声风波同学会啊，又。 嗱，你做校长定校监啊？ 嗱，校长阿麦润寿嗰个咧就会分开中学咧，有啲叫小咩小学小同学会啊。 系 啊，我哋就冇分嘅。嗱、 嗯， 我哋小学咧就有个边个阿 Ron 啦，就有个林同学啦。 系 中学另外有一个嘅。 系 咁而家大学有个林小姐啦，啊，已经起码有四个啦。 系 仲有嗰个思潮咩 啊？ 咩思潮啊？林毓华， 那個、 你成日噏唔出，嘅人闹我噏唔出 咩嘢嗰 你都系林毓华，你又噏唔出，我靠你嘅，你就成日都补唔到飞嘅，帮我。 嗰班中学生嗰个好巴闭嗰班小朋友， 系 学运思潮啊， 系学运思潮。 哇，林旭华真系好渣，林旭华真系， 我揾紧嗰种纸仔啊嘛， 你点做监听咧？我哋就借呢个直播室俾佢哋啊，公开喺大气电波。睇 学文嘅 文思潮， 学文思潮冇错。 啊，呢几个小朋友叫咩名啊？ 啊，呢几个小朋友叫 什麼名字玩残咗啊！阿巴高头噶啦， 而家咧佢话佢哋系要同佢见面啊嘛，吓、 啊、佢但唔俾记者入去嘛。 佢话先咧有一个嘅系叫做系不即系、就是、不公开嘅谈话度。跟住咧，先有啲專家同佢見面，跟住就會係公開。 使啊！我哋就係借呢個直播室俾佢哋啊！公開喺大氣電波，睇下呢班小朋友點樣同啊，係啊局長傾偈咪得咯。 斯文呢個學文思潮嘅成員咧，係有多好多名校嘅，有黃隱啦、聖保羅啦、聖約瑟啦、聖洛薩啦、聖心算啲同學嚟嘅嚇。 揾佢哋嚟咯，最好啦，係嘛嗱。我哋而家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系陈太嘅，早晨，陈太， 早晨，早晨， 系郑生，早晨啊，两位， 早晨，早晨， 系啊，听你嘅节目，我咧就而家唔使落街嘅， 悭翻啲钱啊，咁鬼热都唔好去街啦， 系啊，真系冇去街啊，礼拜六最惨啊，冇得听啊， 系咪礼拜六有？ 有礼拜六有啊，仲可以听埋龙凤大茶楼吓。 系啦，你哋好啊，肯我哋先听我哋啲人讲嘢心声啊。其实而家呢个政府真系好难搞啊， 真系几难搞噶。我系佢，我都头痛啊。做咗十日，搞到咧， 由佢当选之后咧，叫做当选咧，到今日108日吓。 系啦，嗰个人啊应该落台啦，唔需要人讲啦，仲衰过我哋女人，我哋女人都冇你咁衰。 即系嗰林焕光，唔好得罪女人啊，平机会噶。 唔系，我自己啫，我话我自己。 平机会男女咧都要平等噶，啊。 唔系啊，咧我自己即系做女人咧，我都觉得呢个人咧太冇义气啊。 系。 太过分系咪啊，两位主持？因为 系啊，佢对啊梁振英都唔公道噶，咁人哋揾你做，你又攞反应，跟住咧又话知阿 Joy 讲两句，又话唔都啦，系啦。 系咯，你唔好怪我哋女人多事啊！ 唔系你会唔会俾个你会唔会嫁个咁嘅老公咧？ 我梗系冇啦，劈死佢啫嘛！我同你讲， 咁啊，冇 咁暴力，冇咁暴力。 我哋唔系，即系我哋讲道理噶嘛。 咁啊，外母见女婿啊！如果你有个咁嘅女婿，你又要唔要咧？ 我唔要啊！快啲走啊！翻嚟啊！我个女我都唔想要啊！即系你做男人，冇做到咁冇骨气啊嘛！ 做男人要有骨气，有膊头，有腰骨， 有承担啊！ 但系梁振英咧就太过分啦，对人哋唐英年唔住啊，真系你去当直怼人哋出嚟系咪啊？ 话 得人哋咁样，你自己咁做，你又食得好开心咩？ 好啦，多谢电话，希望阿林焕光听到你讲嘅嘢啦吓。 系，多谢陈太。 好啦，我哋电话旁边 陈伯啊，陈伯， 早晨，陈伯， 你个电话唔系几掂噃，系 点啊，陈伯？ 我而家要声讨你啊！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你咧。就话唔好阻人哋发达，唔好阻人哋财路，你系咪咁讲？你系咪咁 讲啊？应该系嘅，咁人哋发达就唔好搞人啦，系咪啊？ 吓，你而家咧就阻住阿林焕光发达， 哦， 佢嘅思路咧就好醒嘅，好老，好细密嘅， 系。 佢而家咧戴两顶帽， 系， 而啲咧。就戴住呢个行会嗰顶帽，五年后啊，佢就戴阿姨嗰顶帽。 系， 咁你点解要阻佢发达咧？ 嗱，我讲俾你点解啦吓。一般咧话唔好阻人发达，即系话咧就唔好真人富贵染人贫。啊，第二样嘢咧，如果林焕哥唔系攞公帑嘅咧，老实讲。干兄弟事咩？关我咩事咩？ 即系佢做义工，你又唔介意？ 即系做义工啊，或者佢系喺啲私人机构做嘢，佢个老板又俾嘅。啊，佢另外秘捞个老板又知道佢喺嗰间公司做嘅，又冇冲突嘅，咁咪 OK 咯，系嘛？但系佢而家好衰唔衰？你知唔知佢而家好衰唔衰攞公帑啊？嘛，你明唔明啊？ 唔系佢始终都系一个政客嚟噶嘛？ 佢唔系噶，300几万年噶。做平机会主席，你有份俾噶哥哥啊？你知唔知你俾紧五毫子一年噶？ 系啊，我唔俾佢，第二个都要俾佢噶啦。佢而家计紧条数， 咁点解唔不如俾你好过咧？ 啊？ 点解唔俾你好过咧？ 我俾我冇资格攞嘛。 咁佢都冇资格，我觉得你起码都做人都老老实实，啱唔啱？有一句讲嗰句。 咁啊，佢然后佢话唔捞嘛，五年后唔捞，佢咪坐佢个位咯。 哦，咁样，你又喺度阻人发达啊！你系嗱，陈伯，你督爆嗰人啊！你唔啱啊！你阻人发达啊！你 ，OK， 去饮茶啦 ，OK， 拜拜。啊，唔好阻人发达，大佬，你唔喺个公堂嗰度系咁伸手拿就得噶啦。喂，你喺公堂嗰度纳税啊？喂，而家啲官去咗做咩咧？系咪冚烂去帮梁振英补镬咧？嗱，搵运输处一个简单嘅问题，问个咪标。搵劳工处讲下最低工资，你捉啲学生做呢个暑期工点样搞？竟然可以话唔得闲嘅喎！喂，呢个咩政府嚟噶？系咪而家呢个？ 成日话急市民所急。 唉，唔使啦，唔该啲老友记打电话俾啊劳工处处长，而家叫咩名啊？辉哥啊，仲有呢个运输处长，处长又叫咩名啊？啊，运输处长系咪仲阿黎生做啊？如果系，唔该帮我打个电话俾阿黎生。你话俾听，我周围揾唔到佢啲官啊！啊，仲有嗰啲，梗系唔知你系咪呢啲？ 系运输处，而家苏友安好快 脱。不苏老友嚟噶，咁点解唔打俾阿苏友安？而家升到助理处长。 助理处长系。 我哋做风波嗰阵时咧，最初嗰阵时咧，佢就做高级运输主任。 系。 后屘升到总运输主任。 系。 最近我哋派的士司机都嚟过我哋写字楼啊。 系。 帮我哋协调啊。咁点解而家揾佢唔到咧？ 咁又会开呢，即係你知有啊，有咁多新嘅局长上场，又唔识嘢，又要问，要同佢补习㗎嘛，大班。 咁运输处啊，邓国威走咗做公务员事务局之后，边个做劳工处处长？啊 答唔到。 啊辉哥啊，你拿个咪同我倾偈先得啊，辉哥，你话俾我听边个打边个，你揾咗边个，边个唔骚你啊，辉哥啊，啊？阿辉哥而家要攞个咪，跟住又攞个耳。其实睇睇阿邓景辉个样咧，有啲似阿 Sony Sir 啊。 唔系啊嘛， 阿邓景辉咧，我而家就嚟叫佢等伯噶啦。其实睇睇阿邓景辉个样咧，有啲似阿 Sony Sir 啊。 唔系啊嘛， 有啲似阿邓景成嘅，睇睇。 点会咧？点会咧？ 啊 ，Sony Sir， 哦，邓景成。 系啊，你有啲似。 喂，你以前有人问过我，因为邓景成同我冇关系噶。嗱，我哋两个景字系唔同啊嘛， 你系风景嘅景， 人哋做到一哥威好多，人哋。 喂，我想问下你啊，你打电话运输处揾边个啊？ 唔系，今次我哋跟两个议题啊嘛，一个系嗰个咪标嗰样嘢啊嘛。 咁你揾咗边个啊？ 咪苏友安咯。 佢话唔得闲， 揾佢啲新闻组嗰个同事。 咁你点解唔直接打俾苏友安啫？我哋有佢手提电话噶。 咁啊，那个新闻组同事话咧就处长咧就今日未必会答到我哋问题啦，咁样咁我哋跟紧啦。 佢因为系唔识啊，唔知啊，亦话系唔敢讲咧。 其实我哋好简单啦，想知道个八达通嗰样嘢系嘛，我哋谂多两步，希望政府谂多啲咁解啫嘛。其实我哋俾好巧政府应该同我哋倾先就系啊。 咁唔系啊，咁唔系咁劳工处咧，你又揾边个啊？ 劳工处啲同事跟噶。 喂，你哋唔好再打俾啲 I O 啦，啲 I O 咧。即系唔系得罪佢哋，我对啲 I O 好尊重啊！ 佢哋好尊重 啊！因为专帮咧，嗰啲处长咧挡架噶。你第日咧直接咧，你问阿老得噶啦，问阿卢浩荣得噶啦，我哋做风波惯咗噶啦。啲 I O 唔骚你咧，就唔该打俾啲助理处长先。助理处长唔骚你，打俾处长，唉，搞掂佢。大佬啊，咁简单两个问题都答唔到，如果问啲再难啲嘅问题。咁我哋咪企晒喺度 开大会 系啊！其实今朝两个问题都系比较简单啲嘅嘢嚟噶，运输处啊、八达通嗰样嘢，另外嗰、那个 唔系八达通用呢个 credit 卡、用信用卡就可以咧就入标 遥控咪标嗰样嘢嘛， 遥控入 标 啊，咁啊即系咧个两个钟头嘅咪标咧，就如果你入咗你个户口咧，你就可以摆成日啊，甚至乎咧。当咗系自己车位都得， 系啊，所以交通消息嘅报阿通哥都话啦，真系，唉，真系变咗咧，就系可以咧，将来喺街边嗰啲位啊，变咗唔系公众位，系私人位嚟噶啦，真系。 咁运输处嗰单嘢点搞咧？而家运输处边个做处长啊？阿辉哥， 我哋想揾阿苏友安，我哋想 苏友安。咁而家劳工处边个做处长？你知唔知啊？ 喂，我要揾紧啊，我揾紧。 继续啦， 得啦，知啦。 咁有人问啦，郑家富几时翻嚟？郑家富就去咗新加坡，啊，唔系做证婚，就去啊去饮啊。咁啊，今个礼拜六咧就会归队 啊，咁仲有啲咩人？仲有啲咩问你人啊？林宇华， 我又礼拜五又失踪喎，我又去新加坡喎。 你礼拜五去新加坡？ 系啊，去几日咯？ 咩礼拜几翻嚟啊？ 礼拜日晚啦，翻。 咁你新加坡做咩嘢？ 新加坡同屋企人去放几日假咁啦。咁啊，同埋我有个细侄咧，就喺嗰边嘅一个美资银行工作嘅，咁啊去探下佢啦，系。 我到时话俾你听，去新加坡去边度食呢个海南鸡饭。 好啊，好啊，好啊。 因为而家新加坡咧海南鸡饭咧全部系雪藏鸡嚟嘅， 系， 净系得一间咧，就用呢个新鲜鸡做嘅， 系， 啊得间嘅全新加坡。 一间啫。 啊，我而家俾个 好， 俾个名。 咁一定要去，因为每一次我去新加坡一定要系真系食海南鸡饭。 哇，好难食啊！而家啲海南鸡饭，话俾你听啊，全部雪鸡 点食啫？我以前又喺呢个系 文化啊嘛， 系咯， 唔使谂啦，搬咗上楼上啦， 鸡都唔得而家。咁你搵阿家权带你去 嗰度啲嘢 咁弊啊！而家 你谂都唔使谂啊！而家香港 咁你搵阿家权带你去先得啊嘛， 家权都唔识噶啦，新加坡啊，食足所有海南鸡饭 系 冇一家合格嘅。翻嚟写一篇文，跟住我啲朋友就话你做啲牌唔好，呢牌唔好去新加坡。我话你去我都唔同你去。 咁你搵阿家权带你去先得啊嘛。 家权都唔识噶啦，识海南鸡饭问我得噶啦。家权做啲饮饮食食咧，即系 OK 啦，梗系好嘢啦，而家好多人听噶。不过讲到咧，有啲嘢佢唔识食嘅，佢净系识食街边嗰啲吉啊吉啊吉啊嗰啲噶咋。啊，今日节目时间够啦，唉，门口啲企晒靓女喺度啊。 排晒队啊！ 咁啊，听呢个叫做 大家真奉数吓。 啊，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